宗是在天津确诊的本土病例，另外其余的输入个案分别来自上海、四川、陕西等。内地至今一共有86,299宗感染病例，另外单日再新增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一宗疑似病例，未有新增死亡个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9.9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上午八点，强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7点，升80点，成交金额5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0点，升70点。部分互约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2.5，升31.5；阿里巴巴257元，升8.6；美团292元，升21元。友邦保险83.95跌3.05，盈富基金26.48升8仙，比亚迪172.5升15.5，小米集团23.65升2，京东集团322.8升22.8，中国平安86.75升2毫，药明生物229.2升5.8。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51，瑞士法郎8.468，澳元5.647，加元5.936，新西兰元5.353，欧元是9.1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4。日经平均指数报25,521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7,2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65美元，卖出1,86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啦，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流啦，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嘅。另外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骏业街一段都系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柴湾、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平机会在期迈进25周年之际，推出平等机会雇主嘉许计划。 今次举办嘅目的系想嘉许喺实施平等机会雇佣政策以及喺措施上面有出色表现嘅雇主，要知道嘉许计划嘅详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曾志豪， 早晨，曾志豪，早晨，跌博桂花田，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听众， 唔算跌啦， 勾咗喺度噶，人哋平时着嗰啲咧， 佢唔知点解 勾个勾啊，勾个个波。 嗱，其实咧，阿桂花田今日着咗一件好靓桃红色嘅 桃红阿姑啊， 系啊， 桃红色嘅 娃娃袖， 呢啲乜嘢袖布啊？呢啲叫做 咪布咯。 唔係，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好易巢咧，定燙嗰啲咧，嗰啲質地 嘅，哦，係啊， 係好飄逸下嘅。 唔係，佢係強調咧呢啲布， 所以個膊頭咧就唔知點解跌咗落嚟。 係啊，你知唔知佢囂張係咩啊？我呢啲布咧，如果普通人著咧就會巢嘅 ，carry 唔到添。 但係如果咧係某一啲即係嗰個surface area 咧 比較大嘅， 比較有張力嗰啲咧， 同埋有實力， 就撐低件衫咧就唔會巢噶啦。 咁啊真係好睇好多啊！ 係啊，好睇好多， 好睇好多啊！ 係啦，彭仔著都得。你着都得， 我都得系嘛？ 系 啊，但我哋今日3个要合照，我哋咁都咁都衬咗个。 系咪可以影咗相摆喺面书嗰度？ 可以啊，风骚交通灯我哋。 本来我哋都唔觉嘅。 系啊，比较小白。 突然间系啦，小白一见到我哋三个咧，就话：哇，你哋今日嘅衣着系红绿灯、啊。 红绿灯，红绿灯，味道真好。 因为咧，我发现我哋早几日咧，即系星期一、二、三咧，着啲衣着咧比较沉色嘅，黑白灰咁啊嗰啲咧，所以咧我今日啊，不如着啲。 点知冷不防， 你就 曾志豪同我 系啦， 都着颜色衫。 喂，我呢个经常着嘅，因为我洗净呢件波衫。 系啊， 我系咪都呢件黄色嘅巴塞战衣？ 哇，好残眼啊！呢件 好残眼啊！估唔到你今日嚟咗个红绿灯铺啊！嗱，我哋啱啱影咗相咯，吓几好啊！ 我你何止啊？佢嗰本咧叫做记事簿又系绿色啦，佢嗰、个叫做 SD 盒仔咧又黄色咧，其实衬晒咁样嘅。 冇谂过噶， 再衬埋真系好搞笑 啫！ 冇谂过呢 个 俾你， 系咯， 唔使啦，唔使啦，真系。喂，嗱，今日咧，天气有变化噶，我头先咧都估唔到啊！天文台咧，佢话咧，今日系叫做入冬以嚟咧。最清涼嘅一個早上， 係啊，係清涼就唔係叫凍噶， 係、哦、係、哦哦、啊，但係都涼啊， 得翻9度9就凍嘅， 19度咯，今朝 係啊，冇咗、個十字。 我 feel 到你知唔知啊？我發覺我呢個人肉温度計咧，真係 你心寒啊！ 我咧瞓覺咧，我平時都係笠住嗰張毛毡就 OK 嘅啦嘛，我今朝咧凍醒咗啊！ 系啊，我抢埋我老婆张毛毡过嚟先得啊，真系。咁我就 feel 到今日一定系冻啦，所以系啦。 你系咪开窗瞓觉有冇？ 开条窗罅咯， 开条窗罅都 少少都有噶， 空气流通。 你买桂花田，佢琴日先唔开冷气就可能。 唔系啊，我好耐都冇开冷气啦。 我而家都仲开紧， 系啊，唔系啊，开紧啊， 好耐都冇开冷气，只不过嗰把风扇冇开啫。 我连风扇都唔使开啦。 系啊，因为真系够凉。 凉咗啦嘛， 好正嗰啲天气真系。 系啊，但系。即系翻学嗰啲天气咧，遇着而家呢个咧就唔好啦。 嗱，因为呢咁嘅天气咧，所以先引致到嗰样嘢出现啊嘛。 上呼吸道感染大爆发， 系啦，终于辣到上身 啦、 哦， 大件事啦。咁啊，琴日有好多间学校咧，就已经因为宣布咗咧要停课啦。 系， 咁啊，估唔到我仔都不能幸免啦。嗰间学校，其实佢唔系中喺嗰个咧大爆发名单噶。不过咧，佢话佢个班咧，我听翻嚟就话有唔知五个定六个咧，就话都有呢个上呼吸道感染嘅病征。咁啊，学校稳稳阵阵，佢话唔好翻啦咁样，翻唔好翻好似三日应该系。 唔系啱数嘅，嗱，今日星期四啦，咁啊四五六日， 系啦， 做清洁， 就俾佢心神清洁啊。咁佢啲细蚊仔，所以你作为家长，你会觉得咧，因为佢嘅仔咧， 好负责任喎， 好负责，好负责。 佢嘅仔之前咧系翻一三五间歇性咁翻工翻学嘅， 而家正常翻啦。 而家咧正常翻咧就開始搞呢啲咁嘅嘢啦，所以係咪應該間歇性翻學啱數啲？ 冇關係啊，即係我覺得係撞正個大流感嗰啲，即係琴日佢介紹完啦，上呼吸道，總之係撞正呢啲啦。 傷風感冒嚟嘅， 肥妹仔介紹嘅， 係啊，又嚟啦。 喂，咁係大 仔咯， 冇事嘅， 冇嘢嘅。咁啊， 只不過學校有同學仔咁啊，所以學校穩陣就不如停課三日啦。 咁作為家長有冇打亂咗家長嘅安排咧？ 有啦。你話嗰啲在職嗰啲咧，本來就 即係你咯， 掟佢翻去就唔係我好啲，我老婆睇住啊嘛。嗰啲好多雙職嗰啲咧，本來仲同公司好容易先至講話， 我可以翻翻工啦， 正常翻噶啦，老細你放心啦，我唔使噶啦，唔使再突然間翻去噶啦，一個屈未十。哇！咁而家仲要咧，有第二把刀咧鉗緊過嚟。咁啊，琴日呢一个即系呢个新冠肺炎确诊数字咧， 系 又两点再现啊， 十零个又上翻去系嘛？ 即系本来之前啊单单打好啦，都系单位数啫，而家就同你好相遇啦，就嚟个十几个数字出嚟。 但系系咪唔好咁恐慌住啊？话有十几个都系输入性， 唔系唔恐慌噶，其实我都惯咗，仲要对住十一月到而家，我哋已经经历咗成十一个月嘅时间。 系啊，你纯粹觉得烦啫嘛。 但系问题嗰啲源头不明。嗰啲食呢四个字咧，先得人惊啫嘛。 我而家有个全新嘅一种思维去适应呢个病 啊。 我相信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 话知你 先，你咪当唔系，你咪当咧就系你隔篱嗰个发脾气咯。 隔篱嗰发脾气会点噶？ 你隔篱嗰个系唔会有一日同你讲话，我以后唔会发脾气噶嘛？ 我 即系会永远存在噶嘛？ 要习惯咗佢。 好啦，嗱， 要同佢共存， 佢改善唔到噶啦。 仲要系咁，有样嘢好似喎。我哋永远都唔知佢隔篱点解会发脾气噶，源头不明。你无端端就话，做咩又黑面咧？做咩啫？ 辣着不明， 唔想讲嘢就唔想讲嘢啦。跟住你自己 mark 低啦。今日有源头不明嘅， 原因系因为嗰啲新冠肺炎个个病征唔同噶嘛，有啲轻微噶嘛。 唔系佢搵唔到源头啊嘛。以前啲男人可能搵到就系我迟到，系啦，或者系我买错咗衫，或者我记错咗日子。今日可能佢完全冇原因噶，你就自己 mark 低啦。原因不明，跟住望一望，哇，连续五日都有原因不明。 有原因不明。一二三四五，咁啊，即系其实有原因啦。 系啦，冇嘢噶，即系嗱，你 系你自己唔明啫， 你唔明啫，系啊，可能都系输入个案啦。所以输入个案就系唔关你事，我公司俾人闹啫嘛。 系啊， 但系你都系无辜嘅，你都系中招嘅。嗱，你用呢个心态 就系咁就解决到啦， 嗬。唔系你真系适应咗啊，共存咗啊。 系啊，你唔可以 共存。 如果唔系就嗰啲咩啊，抗疫疲劳噶啦。 抗疫疲劳，即系你如果去到抗疫疲劳咧，就会有另一种极端啦，就话咁我唔拍拖啦。 系 啦，我唔要，我唔要同，系啦，我唔要群居啦，我要自己咧独处，咁就会变咗咧，就所有经济活动啊，我哋啲社交活动 咧，系咩 都 唔参与啦， 就咩都唔参与啦，你就自己停咗咯。即系如果你惊到咧，就话我唔落楼啦，只要出边仲有一个 case， 我就唔落楼咧，嗱死得。所以你用呢个心态咧，信我。又有人发脾气，又中招，又被人闹啦。 既然系咁，我哋都要生活如常噶，系咪？ 你都要继续同你个伴侣如常噶嘛。 所以风骚快活人都系继续谨守岗位。 你又咪属于经常有源头不明发脾气个案？ 应该你问阿华。 系啦，阿华咪即系长期都戴住口罩都唔掂嗰只。 系啊。 咁彭仔你呢？ 我好舒畅，冇事。 早知道爱你注定是无尽的犹豫。 却不知该如何收回我的情意，不能说出的故事，一场美丽的相遇，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深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定我最爱的你，深锁在心底。深深深呼吸，回头不看你，有你的往日一幕幕涌上眼底，心碎在扰攘的街，我的伤悲你没发觉，心碎下着雨的夜，整个世界都在流泪，雨不怕风吹，梦不醒最美，你在我心里轻轻地飞，就让爱是一场不悔的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本来呢只歌咧系好普通、好纯情啦， 系啊， 好可爱嘅一首歌曲啦。 但系配合一啲嘢系嘛？ 但系如果你配合喺而家呢个时代咧，如果你唱呢只歌咧，就代表你做咗一件好勇敢嘅行为啊！ 系、 你够胆深呼吸而家？ 要除口罩啊？ 佢又冇讲嘅。 系，咁你可以戴住口罩深呼吸都得嘅。 但系深呼吸都厉害啊！ 即系吸翻自己嗰啲嘢啫。 系啊，所以都系怀念咧嗰阵时呢个咁单纯嘅岁月啊，范晓萱嘅深呼吸。咁啊，琴日咧亦都系一个日子咧，就嗱。唔同嘅派别嘅朋友咧，喺琴日咧都会揾到属于佢自己纪念方式啊！ 派别 啊，真系唔同派别啊！因为咧嗱，琴日咧客观上就系双十一， 系 一一一一。 咁咧，光棍节系嘛？ 啊，系啦，嗱，已经系第一个派别啦，就系属于如果仲系即系喺爱情里边流离浪荡嗰啲咧，就会第一时间谂到仲系光棍单身咁样。系啦，咁但系如果咧，琴日你系关心政坛嗰啲咧，你就会发觉，哦，呢个双十一咧又真系啱嘅，因为啱啱好咧就。DQ 咗四个人之后， 啱啱好一四个人， 四个日就冇咗，系啦，开嚟四个日冇咗啦， 真系巧啦， 系啦呢个啦，咁仲要第二咧，就系因为咁啊引到嗰啲即系泛民嘅员咧，佢就我全部都总辞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你又会形成咗另一种方式，就系可能留翻喺立法会咧，就得翻。 一种声音咯。咁、 嗯、 你隔篱嗰个唔见咗咧，即系等于入立法会咧又光棍咯，冇咗伴侣啦，冇咗反对派啦， 甩咗 啦，即系甩拖啊！咁又变翻光棍啦，哇！所以 咁都可以楞住噶，犀利喎！ 所以如果你 呢、這个牵强啲，前面嗰个四个嗰个啱啲， 唔系因为两坛嘢出晒嚟啊嘛。咁你话喂，我唔想谂政治嗰啲嘅话咧，都得。 咁啊，睇数据啦。 系啊，睇数据咯。咁如果你双十一狂欢买嘢嘅话， 有冇狂欢买嘢啊？我冇嘅， 冇啊，我都唔买嘢噶，真系。 系 OK， 系啦。咁但系咧，你我哋大家冇买嘢。但有好多人好多人去买嘢嘛。啊，讲紧佢去到琴日有4800多亿啦吓，叫做咁咧。即系但系咧，佢哋真系好犀利咧。即系可能过往几年太犀利呢个数字。咁佢有啲数据咧走出嚟，好快有呢个数字走咗出嚟咧。咁就系话啊，究竟嘅喺佢呢个双十一嘅时候咧，啲人买咗啲 乜嘢？系我觉得呢个有趣。 咩用家买啲咩原因咧？咁佢喺晒度个好搞笑啊！ 我想话第一个，我觉得好惊讶嘅咧，呢个我真系觉得惊讶嘅。 系啊，竟然。你咪讲顺住嚟讲啊， 系啊，养生嗰个啊， 哦系啊，养生啊，嗱， 买养生系正常嘅，我会买嘅。 喺个直播室里边，最 关键 要买啊，曾志豪啦， 阿 鹏 仔系啦，鹏仔又去搭咗另一个阶段咧，又要买咯。 系啊， 咁我呢啲咁嘅女人仔咧，咁又系要需要去保身噶嘛。 你咁易成日 嗱，但系竟然 系， 竟然嗰个数字出嚟咧，就系话喂，唔系。00后同埋90后嗰个叫买养生嘅用品呢，唔系 买得多啊， 唔系90后多，系讲00后买得多。 其实就算90后，你都觉得好难想象。90后即系而家大概都系 廿几岁咯， 廿岁啫嘛， 廿几三十岁咯， 最多可以去到29咯，系嘛？ 系啦系啦 系啦，你顶晒笼咁上下啦。 系啊。 但估唔到喎、 啊，會唔會係佢哋買俾啲長輩？ 係啦，我都係咁諗。 定係啲長輩唔識嘅，喂，幫我買啊！ 係啦， 可能都係啲咁嘅數字嘅、 我又冇開嗰個户口。 係啦，係啦，係啦，可能就係啲長者叫佢哋買。但 anyway， 佢嘅數字出嚟咧，就係講緊零零後咧，佢買呢啲嘅養生啊、健康啊，或者搜尋呢個叫浸腳啊、穴位研究啊、嗰啲乜嘢糖水啊嗰啲，嗰啲係最多係佢哋咯咁樣。 佢哋話連買九幾嘅金額咧都增出驚人啊！ 系啊，真黐咗线啊！佢话咧， 九几有咩事咧？ 唔系九几，即系几 明目啊， 养 颜嗰啲啊嘛。九几同几子系咪唔同噶？ 系几子就明目啫。 应该系讲紧几子嘅。 我呢度写九几。 系啦， 咁系咪川贝枇杷吉紧啲 friend 啊？ 系啦，系啦，嗰啲 friend 嚟。 可能九几又好啱食咧。 我记得以前咧，啲人话你点样去判断咧？即系咩叫年青的定义咧？就系咩人手一罐可乐啊？即系仲要无时无刻咧，一朝早就饮啊咁样。虽然我见过啲 uncle 一朝早都饮嘅。咁但系咧，去到某个年纪咧，啲医生同你睇医生都会话饮少生冷嘢啊，食少啲生冷嘢，饮少啲冻嘢。咁于是乎咧，你就会见到咧一个二个啲 office 里边嗰啲咧， 焗一杯， 焗一杯咩菊花水啊、杞子啊、暖壶啊。 嗰啲保暖壶几多卖啊？咪就系 target 你呢啲人咯。 你净系保暖壶啊？你喺僆仔群里边，你唔会见佢拎住噶嘛？ 仲俾人烧包啊？ 如果你有一日你见到佢拎住个保暖壶嘅话咧，冇办法啦。 佢已经过咗个年纪， 恭喜佢啦！ 系啦，已经踏进人生另一个阶段。 咁系咪代表我哋其实原来而家啲人早老咗啊？即系早熟早老啊？ 唔应该咁讲，佢识得保即系保住自己嘅健康，系咪啊？识得养生啊嘛，记住。 Okay, 好，仲有咧？ 嗱，仲有咧，另一样嘢咧，有448.1万嘅人次咧，就男人嚟嘅。 系 佢喺度做一个 search， 系 佢话点解咁多人咧去 search 咧？究竟 search 啲乜嘢咧？咁样 男人 448.1万次 防脱发。 防脱发有冇啲系双向嘅功效？上面就多，下面就减。 嗱，你哋都觉得 好难啊嘛？ 梗系啦， 边有得减下边噶？ 唔系咩 得嘅咩？ 系减。 可能有啲人实在系系咯，唔中意太长啊嘛。 你哋两位男士都会谂下，系为咗自己而去谂啊，系咪先去 search 啊？原来呢448.1万人次咧系 search。女朋友中意乜嘢啊？ 明晒， 真系犀利，仲要系咧讲几个省，讲紧系浙江啦、福建、北京、上海、广东嘅男人 search 得最多。 咁会有咩答案嘅咧？ 有，唔系，我想话证明，因为呢五笪地方嘅男人咧，得两个可能嘅啫。 系 一咧就佢哋真系好疼爱佢嘅另一半， 系啦。 一系就佢经常都俾另一半去疼佢， 又或者嗰， 所以佢知道自己经常都要中伏 嘅。男多女少， 是會唔會嗰五個地區咧，嗰啲男士咧特別 多過一個女朋友？ 係啊， 係喎、 啊。你唔可以咁樣講。 女朋友喜歡什麼？可能佢話、啊、我有五個答案咯，希望有。 佢再加一個老婆， 係 啱你啱。 人哋愛佢女朋友同埋老婆啊， 所以 啊，先至係為咗佢而去揾佢衫。 我覺得彭仔呢個答案係啱嘅，所以佢連帶咧，佢、 啊、 一次話要招呼五個咧，佢、 啊、 就要買啲枸杞嚟養生啊。佢走几长啊，大佬？ 咁好啊，其中一个，其中一个省，佢但系其中一个省买底裤最多，又点解释？ 咪啱咯， 买底裤， 买底裤咪就系啲送啲最贴身嗰啲咧。 佢冇话买俾女朋友， 佢 系 冇 话 男 装 先， 佢自家买。 如果买俾自己嘅就更加重要啦， 系啦， 因为如果唔系 成日都要换咯， 换得好密啊。 你会留低有蛛丝马迹，上网就会有嗰啲数轨唔系数码踪迹。佢而家出呢啲就会有呢、這、一个系咪先？小三踪迹 系啊， 佢更加啱我换勤啲， 系咪？用完即弃啱数， 系咯， 即系话原来男士又买好多底裤啊？ 唔系佢嗱呢个就唔系嘅，呢、這个另外一格嚟嘅，话、买好多内裤咯嗰个。那個地方佢話因為個天氣嘅問題啊，成日濕咧，佢話咧， 成日濕啦，你都講啱咗啦，鹹鹹濕濕， 啲內衣褲好難乾啊，需要買多啲替換啊， 係啊，啱咯，所以嗱，又要替換內衣褲，又要保重身體啊，食枸杞， 又要揾 女朋友最中意食啲乜嘢，明曬啊，冇光棍嘅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相信人大常委会今次通过有关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同民主派议员近期在议会内拉布的做法无关，主要是因为要处理早前选举主任裁定四名议员不符合参选资格的问题。被问到今次人大的决定是否意味将会赋权行政机关有权取消议员资格，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只有选举主任、宣誓监誓人、法院裁决或者经立法会行使基本法第79条可认定立法会议员丧失资格。他引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表示，将会理顺本地法例，当中包括基本法第104条。至于今次人大的决定是否适用于区议员，谭耀宗说，今次内容要求主要针对立法会议员，但是现时亦有其他法例对区议员作出规管。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因为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及特区政府宣布下，即时丧失议员资格。15名民主派议员其后宣布总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朝早在大会续会前表示，过去未试过有多名议员总辞，会议议程中有不少涉及他们的议案，部分牵涉法例，秘书处要同民主派商讨往后安排，他亦要同秘书处开会讨论怎样处理。至于行管会几时讨论处理民主派议员的薪酬问题，梁君彦重申不急于一时，他说会在法理程下处理。被问到是否预料今日大会将变得顺畅，梁君彦说，议员是履行基本法、监察政府和审议法例，开会亦是议员的责任，相信他们会尽力。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澳洲外长佩恩发表声明，表示事件严重损害香港的民主进程和制度，以及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高度自治。声明提到，今次议员被取消资格和多名议员涉及今年5月的立法会内会事件被捕，呼吁当局允许香港立法会发挥表达民意的作用，继续成为法治和一国两制框架的重要支柱，指出这样做对国际社会维持对香港的信心至关重要。声明又说，澳洲政府和国际社会将继续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继续关注人权以及自由、自治和法治等原则。 宣称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退伍军人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仪式，是拜登宣称胜选后特朗普首次公开露面。另一方面，根据美联社推算，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州胜出，取得三张选举人票，令选举人票增至217张，拜登已经取得当选所需的270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9点，跌17点，成交金额7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7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2蚊，升31蚊；阿里巴巴256蚊，升7.6；美团290.4，升19.4；盈富基金26.38，跌2仙；友邦保险83.6，跌3.4；比亚迪171.5，升14.5；小米集团23.4，升9.5；京东集团323蚊，升23蚊。中国平安86.55，冇升跌。药明生物230.6，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3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7，人民币6.61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5459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72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76美元，卖出187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挤塞，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柴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万屋边来回啦，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小方言》。作曲张家诚，作词张美妍，主唱连诗雅。 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 Mojito 作曲周杰伦，作词黄俊郎，主唱周杰伦。百毒不侵，作曲 Rubber Band 雷柏希，作词 Rubber Band 雷柏希添雷，主唱 Rubber Band。 立即 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呢排如果你心情比较郁闷嘅话咧，听豪仔介绍呢条片咧，我谂你应该都会好开心嘅，因为点解咧？第一，佢同呢啲咧即系出世 B B 系有关系噶，你知啦，我哋成日都话咧要寄望下一代啊嘛，系我哋呢代人，如果你觉得咧都比较麻烦啲嘅话咧，寄托新生命，咁所以咧一啲片咧同 B B 有关嘅咧，通常都会令到你咧充满咗希望同埋呢一个活力嘅咁样，再加上呢一条。是一条整蛊 BB 的片段来的。那个玩法是怎样的呢？它是来自呢外国呢，他们有那些即是那些叫 talk show， 脱口 show 的主持呢。那他有一个他们的 channel 叫 KMAT Studios 的。那那个主持呢，他原来除了即是会访问很多嘉宾之外呢，他很喜欢玩那些整蛊片段的。那这条整蛊片段是怎样的呢？他就出卖了他自己的即是表姐。那他表姐呢就大肚。那大肚要做什么？就做产检啦。咁有啲咩可以整蛊呢？产检呢就要照嗰啲叫做即係 BB 个肚嗰个超声波，睇下媽媽个肚里面呢 BB 个胎係点样㗎嘛。嗰时我都陪我老婆去照过，都有睇过嘅。咁佢就特登整咗呢，搵佢哋嘅电视台呢做咗个电脑 graphic， 係好靓嘅电脑动画呢，就扮係嗰个 BB 超声波个画面。咁然后呢就諗住套落去。嗱，你已经可以想象到啦，即係话喺一间嗰个产检过程里面呢，佢喺嗰个电脑荧光幕出现嘅超声波系动画嚟嘅，系假嘅。咁究竟会有啲咩玩法喺度咧？嗱，仲要咁啱得个巧，因为佢拣咗嗰个佢表姐咧，即系唔会损害到其他嗰啲叫做陌生病人嘅权益啦，咁啊好啲嘅。咁啊，当佢做嗰个助产士咧，即系检查嗰个咧，都系假嘅，假扮嘅。咁啊，佢哋咧就匿埋喺个产房上面咧，咁佢征得嗰个真实嘅嗰个叫做妇产科中心咧嘅同意咧，就进行呢个游戏啦。咁啊，佢哋喺上面咧，好笑噶，就用遥控嘅方法咧，就嗌咪咧，就同嗰个演员嘅护士咧，就叫佢讲对白。咁入到嚟嘅时候咧，佢个表姐就瞓低。咁边个陪佢入嚟咧？嗱，呢个真系好紧要啦，系佢阿妈陪佢入嚟。即系嗰个表姐个妈妈陪佢入嚟，点解话呢个紧要呢？因为佢妈妈咧就上咗年纪，咁佢就话啦：，阿护士啊，其实系我咁大个人咧，第一次咧睇呢啲 B B 超声波。佢因为我哋嗰个年代生仔咧，边有嘢照先得噶，肚痛就生噶啦咁样。嗱，可能好多上咗年纪啲妈妈咧都系咁样嘅。咁于是乎咧，佢就好符合个剧情啦。点解咧？佢从来未睇过 B B 超声波，佢从来唔知咩叫做真正嘅 B B 超声波。你睇过未啊？如果你未睇过嘅话咧，可能佢俾咩你都会信嘅。嗱，我同你做几个测试咯。喺呢条片里边，佢会见到个 B B 撩鼻屎，信唔信啊？系佢信，佢会见到个 B B 拍手掌，你信唔信啊？信，佢都信。虽然佢好惊讶，佢话 ：Oh my god， 点解个 B B 咧喺度撩鼻哥咁样嘅？嗱，佢好核突噶。佢撩完鼻哥之后，仲要摆落个，系你自己估下啦吓。咁啊，然后咧。佢仲要我哋平时听得多咧，就话睇条超声波片咧，就个 B B， 哎呀个 B B 咧遮住自己姑姑啊，唔俾你睇啊咁样咧，或者竖喺手指公你都信噶嘛？咁佢又再高级啲嘅，佢个超声波里边个 B B 咧系竖起咗，唔应该竖起嗰只手指咯，吓到嗰个阿妈咧，即系嗰个叫做祖母啊，吓到个祖母咧呆咗，佢话喂唔系啊嘛，佢点解会咁样做嘅？咁啊，然后医生呃佢咧就话条件反射嚟嘅。 咁细个细路唔识做嗰啲手势嘅，哇！于是乎咧，佢呢两母女咧就吓到呆咗。个妈妈都系第一胎嘅啫嘛，佢见到自己肚里边嗰个 B B 个超声波咁活泼嘅，去到后来咧，直情有个画面咧就是、个 B B 咧企咗喺身咯，喺个肚里边企咗喺身。然后跳舞，咁佢最尾系点样揭穿嘅咧？冇，最尾咧照照下咧，佢话咦，佢后边多咗个人、哦，双胞胎，即系话佢一路都系驮住紧一个嘅，喺条片里边突然间出现咗第二个，先至叫做咧即系揭穿咗成个故仔出嚟，系好开心嘅。你睇呢条片咧，你会发觉。原来呢个新生命嘅诞生咧，永远都充满咗呢个喜悦嘅，甚至乎你会见到咧嗰个祖母咧一路睇嘅时候咧，佢未见过咧，佢系全部都信晒嘅，咁咪好咯。其实喺我哋而家呢个社会里边，你都几好难咧可以即系咁全程投入咧去相信一件事噶啦。所以喺呢个艰难嘅日子咧，你可以睇下呢条片，对新嘅生命咧充满咗期望，系噶，好有可能咧，其实我哋啲下一代咧系可以做到好多我哋估唔到嘅嘢噶。佢可能喺你个肚里边嘅时候，佢真系已经识得拍手啦，俾啲信心。所以我会俾咩二摩字公仔佢咧，真系三个 B B 咯，三个 B B 嘅 icon 送俾呢一对好开心、好开心嘅超声波嘅妈妈片段啊！嗱，头先我见到鹏仔咧就手舞足蹈咁样咧，其实佢都可能未睇过呢啲 B B 超声波片啦。咁如果我话俾你听，其实佢真系会里边撩鼻 A 嘅，你其实你信唔信咧？你有冇怀疑过先？ 我啊未睇过 B B 嗰啲，不过我睇过自己嗰啲咧，即系超声波。 你自己嗰啲？ 超声波照内脏啊！ 你都见到个 B B 喺度啊？ 嗰个感觉就真系好似系孕妇咧去检查。 咁你有冇望住啊？哎呀， 一样系吱吱声，你喺我肚腩嗰度啊！ 医生，我条肠佢系咪喐紧啊？而家 系嗱，我咧彭仔今朝介绍紧呢个 channel 入边嗰啲嘅短片咧，就冇啊豪仔嗰啲咧摆到明啊咁好笑嘅吓，咁我嗰啲咧就系、是、都有开心嘅地方，有热闹嘅，因为咧系一啲嘅游行活动啊。但呢啲遊行活動咧就係好嘉年華會形式咁樣嘅，咁係邊啲咧？就係、是、同志嘅遊行，咁其實咧就世界各地咧都會有啊，咁香港咧都一樣有嘅。哦、啊，真係唔睇呢一個新聞嘅報導咧，都唔知道原來本來今個禮拜六咧就係、是、香港同志遊行2020舉行嘅日子啦。原本咧。就諗住係今個禮拜六晏晝3:00到6:00咧，就喺呢、這個圍院嗰度起步啊，有一連串嗰啲其他活動啊咁樣嘅。咁但係咧，咁睇到咧呢一個嘅新聞講咧，就話咧呢一個嘅香港同志遊行咧，咁佢哋嘅籌委會就收到咧警方嘅反對通知書啦。咁啊，連帶咧，集會咧都會被禁止啦。咁當然啦，呢個籌委會就係感到失望噶啦。咁佢哋話會咧轉為做啊網上集會。警方咧發出呢一個嘅反對通知書咧，當中嗰啲理據咧都係包括咗有呢個疫情嘅關係啦，因為有禁聚令啊嘛。咁同時咧，警方咧亦都有警告市民啦，若果有人咧參與以上即係呢一個香港同志遊行啦，佢哋被禁嘅集會或者遊行嘅話咧，就即屬未經批准集結啦等等。好啦，咁呢一啲嘅情況咧，變咗咧向來咧彭仔子心目中咧，即係有啲嘅印象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包括香港咧，一有呢個香港同志遊行啊，即係有同志遊行嘅咧，都會咧係比較好繽紛啊，嗰種就算話叫遊行咧，都唔同平時咧，即係我哋對政府表達不滿啊嗰種遊行嘅模樣嘅，係好似咧嘉年華會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啊今年搞唔到咯咁樣啊，咁確係咧有啲可惜嘅，咁唯有咧睇下。過去嘅一啲嘅網路上面啊，啲短片啦、啊，咁其實咧，呢一個 channel 咧就一定咧好多呢一類嘅短片可以俾大家參考啦。就係、是、咧Hong Kong Pride Parade， 咁呢一個就係香港同志遊行佢哋嘅 channel 啦，咁入边嘅短片咧就远至咧2008年咧已经有噶啦，咁啊至到去今年咧都有啊，咁多个片啊短片当中啊，睇翻咧先知，哇，原来咧都有好多咧啲知名人士咧，即系做过香港同志游行嘅叫彩虹大使嘅噃吓，嗱、今年咧佢哋系请咗小肥啦，咁啊旧年咧就有啊吴凯仪啊、杨奇啊，再前年咧2018年嘅时候咧，陈章明，仲有毛孟静、李慧敏。远少少啦，2013年咧就有黄耀明啊、陈淑庄都做过嘅。咁咁多条短片咧，有边啲咧真系可以值得再睇嘅咧？即系去重温下，唔好错过咧。其中咧，彭仔觉得咧就啊呢一条咧，咦真系要睇翻啦。咁就系咧2012年何韵诗骄傲出柜，嗰、那个标题系咁写嘅。系啦，咁啊，原来系当年就系2012年嘅时候咧，就系、发生呢一件事咁样，咁啊都仲好有深刻嘅印象，咁啊可以重温下啦。另外咧，喺咁多个短片入边咧，有一个短片咧就系2017年嘅街访嚟嘅，当中咧有问到啲市民咧就话，你是否咧有朋友是同志啊咁样？咁啊喺不同嘅访问者。同埋嗰啲嘅被访者啦吓，咁啊佢哋嘅答法咧，你可以咧睇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就系表现出一种嘅包容啦、接受啦同埋尊重啦。咁可能你会话，哎呀，咁佢哋自己做噶嘛呢、這个短片，佢问亲个个嘅话支持啊、接纳啊咁样噶啦，佢都冇任何一个系反对嘅意见喺当中。咁你可以提出呢一啲嘅即系另一种嘅意见嘅。咁啊，但系咧。睇完呢一啲咁多嘅短片咧，都系同呢一个嘅香港同志游行相关咧。咁我咧想话唔俾五个彩虹旗嘅 emoji 佢都唔得啦。今个礼拜六冇咗呢一个香港同志游行，但系夜晚咧，即系六晚都有自己人呢、这个节目啊，都可以听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咪啊？桂花田。 几好啊！你用呢个手法去听tag 其他同事嘅节目 ，OK。咁啊，记住咯，我哋都可以 tag 埋三五成群啊！嗱，记住啊，冇得游行，因为唔可以俾你三五成群啦。 哎呀，好叻啊！你就进步啊！ 嗱，呢几日咧唔知发生咩事啦，即系有好多宗咧嘅严重交通意外啊！琴日沙田乡事会道咧十字路口，怀疑一架私家车咁啊冲灯，咁啊撞到一架电单车，好不幸地咧个电单车嘅司机啦撞到跌咗落地之后咧大量出血啦，重伤送院不治嘅，咁啊而佢屋企咧就剩低两个几岁大嘅女女。咁啊！突然间冇咗爸爸啦，连最后一面见唔到啦，连最后一句说话都听唔到爸爸讲。其实都系睇到呢单新闻真系惨不忍睹嘅。咁啊，前日咧亦都报道个标题咧，就有个标题咁讲啦：六日两宗送外卖员咧就被车被的士撞到，其中一个咧仍然未醒嘅。咁啊，意外发生啦后啊，仲发现咧佢哋嘅保险啦嘅保障原来真系少得可怜啊！咁啊，前日咧第二单咧就系西贡田螺车突然间翻侧啦，成个田螺咧都跌出咗喺车度飞脱咗。咁好彩地嗰个司机系受到轻伤嘅。11月9日咧星期一啦，28岁一个女仔咧，佢喺秀茂坪呢个安达村过马路嘅时候，怀疑被一辆咧逆线行车嘅垃圾车撞到，重伤送院。情况都是严重的。其实不够一个星期呢，因为不小心这三个字呢就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家庭。其实不论司机啦，又或者是行人啦、使用者啦，大家呢都要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上的规则的。所以呢从小教育道路安全呢其实真的很重要的。在台湾呢他们有一套呢比较完善的叫做168交通安全的短片。他们用动画呢来吸引小朋友去认识呢如何在这个安全使用这个道路的短片。他们每一条片呢都很短的。 咁咧，但係佢好豐富嘅內容。咁啊，分零兩分鐘，有啲幾十秒都有嘅。咁啊，簡單易明咧，咁樣講下基本咧路面安全嘅規則咧係點樣嘅。咁啊，例如有啲咩題目咧，係就話小朋友點解唔可以坐前座啊？咁啊，亦都有個咧就係話啦，唔可以亂咁過馬路。咁啊，跟住咧就係行人過路要注意咩咧？马路唔可以溜冰，亦都唔系竞技场嚟嘅。点解地铁唔可以？即系佢哋嘅捷运啦。点解捷运唔可以食嘢？如果犯法咧，会罚啲乜嘢啦？如果有新规例咧，立法啦，佢哋都会咧好快咧就制造呢个叫做动画片咧，就上架俾小朋友睇嘅。咁台湾教育局亦都咁讲过，曾经咧佢就话啦，从小教育咧道路安全知识俾小朋友咧，系可以大大减低学童咧喺交通意外嘅机会。嗱，趁住而家小朋友好多时都啊，因为可能上呼吸道感染定学校停课啦，咁留喺屋企，咁不妨俾佢哋睇睇呢个叫做168交通安全啊嗰啲短片，俾佢哋教育下佢哋喺使用道路嘅时候，要点样小心安全啦。我会俾三个手指公表情符合佢哋。 朝目覚めるたびに君の抜け殻が横にいる温もりを感じたいつもの背中が冷たい苦笑いをやめて重いカーテンを開けよう眩しすぎる朝日僕と毎日の追いかけっこだあの日見せた泣き顔涙照らす夕日肩のぬくもり消し去ろうと願うたびに心が体が君を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肥妹仔，早晨啊，你 Crazy Liar， 早晨，瘦安茄，早晨 ，Crazy Liar，Hello， 早晨，瘦安茄，早晨，肥妹仔，早晨啊，嗰啲静英英嘅， 系啊， 全宇宙银河系同学， 今次唔系静英英啦， 系啊，佢哋今次冇翻学 啊，我哋呢个环节咧，系咪脚头唔好啊，改呢个名咧， 定系好应景啊， 系啊。又要停课啦，部分同学。 Hello， 夏伯兰同学，你哋好啊。 咁我哋上咩啫？ 今日系动物科。 好。 既然咧我哋咁应景咧，咁我咧我系 Crazy Lion 咧，我都咧揾咗一个动物嚟到介绍俾大家认识啊。 系啊。 因为咧，我觉得佢哋好惨啊，佢哋喺荷兰真系好惨啊。 系啊，我知道啊。 系咩啊？ 嗰啲水貂、啊。 哎呀，对唔住啊，唔系荷兰，系丹麦。 啊，系啊。 丹麦。 因为我就谂住。佢哋真係好慘，所以就諗到。 啊，好啊！ 其實係丹麥， 系啊， 咁啊，政府啊，原来最近杀咗250万只嗰啲水貂。 水貂啊？点解 啊？ 因为话佢哋咧病有病毒啊，有新冠肺炎传播啊， 好惨啊！因为咧，我就发现咧，各位同学啊，原来咧啲水貂咧，佢哋系世界上而家咧最濒危哺乳动物之一嚟噶。 咁你杀咗250只？ 250万。 啊，系咩？250万只濒危都有250万啊！ 但系呢个咧，应该、這個、 可能就系咁杀咗之后咪冇啊？ 佢呢个应该养殖嗰啲嚟噶， 唔系野生嘅， 都系啫，都系生命啊嘛。 都系因为，但系为咗制止嗰啲病毒传播，就真系好冇办法噶、 所以我哋咧应该了解多啲呢种动物。嗱，呢一个动物咧， 佢同神雕 friend 唔 friend 噶？ 唔 friend 噶。貂蝉可能 friend 啲， 真系啊！ 个貂字好似系咁样写噶， 系啊，都系咁样写咯，个赵字咁样咯。 系啊，咁咧、啊、原来咧，你知唔知水貂个英文名咧，真系好易啊，好易记。我哋其实 water deals， 哎呀，我要话俾老师听， 系啱咗啊， 冇 哦， 我哋都系因为咁样佢译， 咁 你话 冇 water 斋。唔好咁样读，咁、样读危险、 啊。我话俾你哋听，佢嘅英文名咧就系 M I N K， M I N K， 系啊系啊，你阿 妈系咪即系 Ming 啊？ 系啊， 真系 Ming 就系呢个啊。 啊，睇下啲人咧咪话，哎呀，我见 Ming 啊咁。 哎呀，原来就呢个嚟 嘅，就系佢个名啦。 疏得先咧， 佢有啲人会令佢又捉佢嗰啲咧，你整嗰啲 Ming， 所以又令到佢濒危咯。啊，佢哋又得意，原来中意独居噶，好似长者有时都唔想嘅。 即系可以做你朋友咯。 啊，我细佬哥嚟嘅啫喎，同埋咧，佢哋系夜间活动噶。嗯， 即夜晚先走出嚟嘅， 系啊，夜鬼嚟噶，原来系。同埋佢哋好得意咧，就系个身体咧，嗰只手掌嗰度有扑噶。 唔好杀佢哋啦。 共和党喺国会参议院选举中，至今取得50席，仍未夺得足够控制参议院嘅过半数议席。共和党的候选人胜出阿拉斯加州参议院议员选举，为共和党取得参议院中的第50席。目前参议院100个议席中，98席已经有推算结果。佐治亚州在明年1月会就最后2个未选出议员的议席进行第二轮投票。共和党只需要再取1席，就能够继续控制参议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9.9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强台风环高已经减弱为台风。上午10点，环高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西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6点，跌一点，成交金额8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5点，升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5蚊，升34蚊；阿里巴巴255.6，升7.2；美团290.4，升19.4；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友邦保险83.55，跌3.45；比亚迪174.7，升17.7；小米集团23.6，升1.15；京东集团322.8，升22.8；中国平安86.8，升2.5；药明生物230蚊，升6.6。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49，瑞士法郎8.464，澳元5.649。 加元 5.934， 新西蘭元 5.346， 歐元 9.135， 每百日元對港元 7.36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345。 日經平均指數報 25,459 點，升109點。港金現價報17,28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8.95美元，賣出1,870.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新界马鞍山路去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富辉花园对开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啦。马鞍山路去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富辉花园对开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就是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柴湾，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曼屋边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路站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命，想条命长过百岁。究竟有咩秘诀呢？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国际名厨尼古拉斯艾克斯特走访地球上六个盛产人瑞嘅地方，拜会当地老人家，从佢哋日常生活同飲食习惯偷师，探索健康又长寿嘅秘诀。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11:10嘅时间啦，而家吓。 今日啊，星期四，11月12号。这个天气方面是点啊？ 什么事？你想点呢？ 我想等你讲完个 咨询你会议 温湿之后咧。 我以为你想讲埋嗰扎天气嘛。可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3%，但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未生效啊！吓， 系啊，系啦，唔见佢啊吓。好啦，咁我跟住就可以食住佢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天晴干燥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听日咧稍后以及周末期间就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啊！即系嗰啲早两日晾咗出嚟嘅棉袋，要收翻。 系 下个礼拜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就系咁样。 冇错，好啦，翻嚟。 我想话咧，你哋喺你嘅成长过程之中咧，有冇遇过一啲咧陌生人咧 向我示爱？ 示爱啊， 或者系做啲嘢嘢嘢。 示爱我就， 但我天台睇金鱼， 都唔系，系向你作出一啲鼓励。 我有， 即系做咗一啲嘅 陌生人讲紧， 有啊，李国祥咯。但是我总会找到你啊，唔系嗰个林永亮啊 ，sorry， 我都系李国祥， 都系李国祥 合唱 嚟 噶， 系喎系喎，呢两个都系陌生人嚟噶，对我嚟讲系啊，系啊，总有你鼓励， 即系只系咁样系咪？ 有好多啦，唔系我想问公司上司算唔算陌生人啊？ 唔算， 咁系啦，你讲陌生， 你 当 佢 系 陌路人啊？ 唔系，咁我哋未识佢噶嘛之前， 咁佢都系你老板 哦，咁 OK， 有， 冇关系，你唔识嘅， 2018年嘅时候。我远赴大阪跑马拉松。 我啱啱想讲嗰啲侧边系街友， 好多嗰啲街坊街里咧，嗰啲应援队咧，佢唔识我噶嘛，做都会伸只手同你打气噶， 系呢啲， 全部都系同你跟不得。干得爹咁样 嘅，咁我哋都有，我哋都有我哋听众啦，系咪？咁 你当佢系陌生人啊？ 咩？我哋唔系识佢噶嘛？ 咩唔识佢啊？又话 We are family 啊？ 你成日叫佢做听众朋友， 系啊，识嘅。 但系问题，我真系实得系唔识佢噶嘛？即系我哋喺空中结缘啫嘛，只系你明唔明啊？系啊，啲六十年代啲，唔系咁即系佢好多听众都会喺虽然大家冇见过面啦，咁佢哋都会喺一啲唔同嘅渠道。 但系佢唔系陌生人啊，我。所以彭仔的陌生人是真的你不識他他不識你 是啊 那個不識的意思 是啊 是呢他完全不知道你是做 DJ 他不知道你叫桂花田 是要零的 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而得到一些鼓励又真的会是特别窝心啊感动啊 有 难忘啊 我遇到最多的鼓励就是妙竹咯当你去到求签的时候他都会鼓励你没事的天天香油 打得 所以蒙空化骨是不是化骨蒙空化骨 好嘢， 蒙空化骨， 我觉得好啊， 下下签之中嘅下下签，你呢啲鼓励真系几好嘅啫，冇嘢嘅，睇你个样，面头有肉，鼻头发黑，即系有黑头啊， 哎、 你一定可以逢空化骨嘅，即系我可以瘦咗啊，系咪？ 喂，咁咧、有一个励志嘅故事就 系 咁样发生喺湖北。喺湖北最近嘅啫，啊咁就话咧，有媒体嘅报道啊，就话咧有一位嘅男士，嗰、那个男士廿零岁后生仔啦，咁佢咧就工作压力咧好大啊，咁、所以咧佢去到一间咧铁板烧嘅餐厅度食饭嘅时候咧，一个人可能谂到咧，点算咧？我个 report 又未写起，又追我啦，听日又话要交啦，点咧？咁好大压力咧，咁就 喊咗出嚟， 系泪崩。咁呢一个厨师 就淋熄晒啲铁板烧，所以就俾人哋问佢：我哋倒米喎，而家唔使食啦，我哋。 你铁板烧个环境咧，就系个厨师同个客 面对面噶嘛，见到噶嘛， 隔咗一块铁板啊嘛，铁板一块系咪？ 冇错。 好啦，咁呢一个厨师见到咁嘅情况咧，都唔知道点样去劝佢，又或者咧都唔敢去打搅人，但系佢做咗一个好窝心嘅。动作 就俾啲温暖佢， 唔系 将佢只手摆咗落块板度。 佢应该刺刺激佢，等佢醒啦，年轻人。 特别煎咗，唔系煎咗，特别系铁板烧咗一份可能 牛扒。 我哋话啦，应该俾个鼓励佢。 然后唔系，可能咧佢点咗个鸡肾先算啦。佢咧就点咗鸡肾，但系咧佢就攞啲调味料咧，好似人哋拉花咁样咧，拉咗一个咧。 加油！ 加油！ 系啦。啊！佢哋讲唔讲加油噶？ 讲嘅， 系啦， 一样嘅啫嘛。 大陆啊嘛， 讲嘅，系啦， 讲加油讲咩？都差唔多， 一定系咁样嘅。 系啦， 因为嗰份送里面咧，就送上一个温馨嘅。 再唔系就埋单嘅时候，将收据嗰度先至写咗，就话啦，今日唔收你加一。 听日收， 俾啲鼓励你。 他知如果你精神翻嘅，即系话你 先收翻你加一， 振咗翻嘅，咁我就收翻啦。 系边一边边一样多啲？ 系喺个食物里边出 食物嗰度， 一定系啦。 喺食物嗰度 送多碗汤俾佢。 唔系，整唔熟，整唔熟， 整唔熟。 咁佢一食嘅时候，佢就话：，喂，师傅，生嘅，冇错。咩有生机咯？ 系人生就系 有生气咯， 系啦。 你系咪感觉到啊？唔系全部都系熟透咗噶， 唔系全部都系 dead 噶，唔系噶，会生噶，会唔会咁样即刻 真 激动咗即刻？ 啊！经你两位一言一语咁样，已经为咧广大嘅厨师带嚟咧好多种 好多灵感啊， 好多种咧激奋人心嘅方法。 系啦，冇错。 咁而家我想讲嘅呢位湖北嘅厨师都真系不外厨师。 系啊， 哎呀， 即刻低调咗好多， 即刻觉得佢都唔系啲咩啫， 系咯， 佢都只不过喺个铁板烧嗰度， 点啊， 就为呢个男士咧呈上一份。一条香肠加两只煎蛋， 一百分 ，OK 啊 ，OK 喎 ，OK 喎， 有意思啊，有意思啊， 系啊 ，OK 啊，不过如果你睇落去衰嘅就惨啦， 零零一， 唔系，即系你话我自己一个人啫，一条肠，仲要孖蛋、红光蛋同埋黄白蛋啊， 咁又唔使，又唔使咁谂嘅， 系如果灰又就咁谂啫。佢呢个好啊，呢个 呢一个厨师咧，真系整咗个一百分 啦， 喺 呢 个男士面前， 我心 话 呢 个 系啊， 令到呢个男士咧都感觉到有一啲温暖啊。 系有冇不灵收费啊？ 冇啊，冇 呢个送嘅， 送嘅 系啦， 钱嘅嘢唔讲啦，喺呢度 讲钱就失感情噶啦，系咪先？ 咁但系咧，如果各位咧，即系如果尤其是做飲食业嗰啲咧，即系听到呢一个嘅古仔咧，就都 我有。 未必需要再學啦，因為頭先阿桂花田同阿曾志豪咧已經係講咗好多其他方法。 如果你講呢個咧，我真係真人真事嘅。不過嗰個就唔算完全陌生咯，因為佢識我係邊個啊嘛。咁我去咗間食店度咧，就食嘢同我老婆食嘢。食完之後咧，咁就埋單啦。咁你知唔知真係嗰個超窩心？食完埋單咧，佢竟然咧喺嗰一刻，佢攞張單俾我睇，張單咧畫咗我同我 partner 個樣喺度。即系我同阿吴志森咧，一个大帅，一个小猴子个样啊，即 系 工作伙伴啊。 系咯，我突然间你同你老婆食嘢， 系啊， 有另一个 关系， 同阿祖同阿 唔系，系啊，即系极速 哦， 极佢真系好快。我谂嗰度咧，即系几分钟咧，似我影埋相添，跟住我望咗，哇，好多谢晒你啊，咁样。跟住佢就话系啊，你加油啦，咁样。真系嗰个你话陌生人都系陌生人嚟噶，即系佢除咗知道我哋我身份，我唔识佢噶嘛。 系系， 但系佢真系俾咗呢一个加油鼓励你咧。 即系佢又唔同你讲啲乜嘢，总之就系 画 咗你个样， 画咗呢个出嚟。咁跟住另外有一次咧，如果咁嘅话咧，都有嘅。我喺 coffee shop 度，但因为嗰唔算完全陌生啊嘛，即系佢知我系边个啊嘛。我喺 coffee shop 嗰度，我成日匿埋喺度打稿嘅。咁咧，因为嗰间咧即系我叫做治安好啊 ，WiFi 强。 治安好 ，WiFi 强，系啦，价钱适中，系啦，咁我就咧就摆低咗部电脑喺度咧，我就去厕所。 哦， 咁我就因为好安心啊。 摆低部电脑， 即系话佢咪治安好咯， 所以我点解我强调治安好咧？咁我去完厕所翻嚟咧，其实喺店内嘅啫嘛，个厕所嗰度两分 有张嘢贴咗喺度啊， 贴咗张卡喺度，系啦，然后就话期待你的佳作之类嗰啲啦，跟住就画咗个笑哈哈喺度。哇，我又系咧感动到咧，真系。 咁佢咪睇到你个 mon 本身打 系啊，我打。 所以佢就期望你有佳作咯，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佢呢啲 嗰篇唔好， 系啊，希望你再好啲，希望你再好啲， 佢已经审视咗啦， 唔系鼓励永远都系咁啊，喂你加油啊，你再努力啲啊，咁样啊几好啊，所以我都有我有遇过呢啲咁样嘅， 同埋咧，同埋嗰个人咧系会喺佢做紧嘢嘅时候，佢冇打扰佢啊嘛，佢等佢离开之后咧，可能佢仲默默地帮你守护住嗰个电脑， 系 啦，等你直接你翻嚟，不过咧喺翻嚟之前再贴一贴嘢俾你， 不过冇一次系有人。免咗我張單嘅， 我唔係嗰啲咁實際嘅嘢，唔需要啦。 你又遇唔到彭仔啦，係咪先啊？你又遇唔到阿祖啦，係咪先？好多時遇到佢哋，我哋就會有得免費噶嘛。 唔係，我遇到關長都得㗎。 啊，係啊，係 啦，誒，退單自我嘅，退單自我嘅，真係， 我係咁㗎。 會㗎，係 啊，我哋好多係好可愛嘅 便宜嘢， 係啊，超冇訂使 啊。你又好啦，我未遇過呢啲咁嘅例子。 有大食大 啊 嘛， 我唔係講食嗰方面啊。 我 例如係咩啊？ 你要唔要？你試下，你而家轉頭出去斟水啊！我哋同桂花田寫張卡擺喺你台邊度咯。 可以啊， 出车啦，系咯，我哋一齐鼓励大家啦， 唔好气馁啊！ 其实我哋逢礼拜五，我哋咪收到好多听众嘅留言鼓励咯， 系啊， 用阿田个讲法咩话，空中结缘啊！ 我最近收到一封系信啊，来信嚟噶， 系投诉噶， 唔系点唱啊？点唱？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令心 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愿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城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林永亮同埋李国祥，总有你管理。 系啊，嗱，而家咧个个都要戴口罩啦，系咪？咁啊，法例规定啦。咁但系咧，有时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经历过咧，见到一个人佢戴住，即系佢都系戴住口罩啦，同你打招呼， 嗯， 佢系认得你，但系反而咧，嗰有啲人咧，你唔系成日见噶嘛， 净系得对眼同条眉。 咁啊，净系得嗰上句咧，佢同你打招呼，系识你个啊？究竟佢系边个 咧？有啊，有几次佢唔俾我滑入门口啊。系啊，你边个啊？哦、oh, ，sorry， 阿华嚟噶，你入去啦咁样。 哇，靓仔做咁多。 系啊，惨啊！阿华嗰次打俾我，我话：哎呀，豪仔，我冇锁匙啊！我话：哎，咁啊，你翻公司坐阵啦。系啊。 啊！竟然发生啲咁嘅事。 系啊，真系。 你乜你冇咩人認到咁咧？又講到阿華咧，一嚟又講到阿華唔認得，係我唔認得阿華添啊！仲要係， 誒咁呢啲貼近我哋生活啊嘛， 唔係咯，唔係你唔認得佢就佢唔認得你噶啦。 我認真嘅，好多時咧，即係有人同我打招呼咧，我真係要望一望啊，你係唔係邊個？因為啲人咧可能好耐都冇嚟。 你通常會點做啊？ 诶，我咁当然第一时间啦，系啊，你好啊，咁样咯。咁咧，但系好多人咧，唔系啊，好多人咧，佢哋都会晓得咧，佢，诶，我系边个边个啊，咁样。 强啊，系啊。 我系行仔啊。 就系上次陈嘉明咧走过嚟嘅时候咧，啊，我系佢咪陈嘉明啊，但系咧佢戴咗口罩，我冇见佢戴口罩个样啊嘛，咁所以我 系 啊，系咪佢咧？ 冇戴眼镜添啊。 诶， 好嗰次嚟上次佢咪嚟过嘅， 佢有戴眼镜噶嘛？ 佢有，好似有嘅。 系咯， 但系总之易认啲， 因为好耐冇见过啊，咁、okay, 我亦都冇见过，所以咧啊，佢咪陈家明，但又唔敢认。 佢怪错你啊？ 佢冇， 我冇。 咁咧，佢一嚟就叫问向住我揾你咁，我知道。 宋梅姐噶， 唔系咁跟住咧，我就啊系啊，诶诶，佢就话啦，诶、哎、我系陈家明啊，我哎呀好耐冇见啦，即系我都觉得有啲失礼嘅。 Okay, okay, 但 我有啊，我有呢、這个双盲 症 况， 系 唔系盲啊？系因为遮咗个口罩，系、okay, 会认唔到人样 啊。系难认噶吓，诶、有阵时都会唔认得啊，系你啊，原来 系。系啦系啦， 所以你两个做唔到狗仔队咯。人哋戴眼镜、戴口罩、笠埋顶帽，佢都仲可以话：陈生，你琴日偷食单嘢点啊？陈生，可能你咁都认到我 真系做唔到。 你两个做唔到， 做唔到好渣， 好渣咋？ 好啦，咁啊， 但系啦，咁啊，日本咧，佢哋咧就话啦：，喂，既然而家个个咧要戴口罩，但好多时咧戴口罩认唔到人。嗱，我哋都仲话叫做咧、 哦， 去见到你识嘅人啦， 系咪写名？ 因为咧，佢话咧系啊，佢有啲新公司新嚟嘅同事咧，佢根本就、 哦、 啊， 你 系 边个 唔识噶嘛，系咪先？即系可能嗰啲公司 唔系你入大厦保安，佢可能都唔认得你噶。真系会噶、哦。 少啲啦，而家啲保安我真系觉得佢好叻噶，叻到连我啲朋友佢都会认得 嘅。系啊，我啲朋友都系啊。 好啦好啦， 你唔记得你嚟我屋企嘅时候，佢都唔会查你。 系啊， 诶，佢哋大侠，即系有啲人咧，佢认样认得好叻嘅。咁啊，但系有啲公司嘅啲新同事嚟咧，咁啊，佢系边个咧？唔记得噶嘛。咁啊，跟住咧， 黐张相，黐张相。 跟住咧，佢哋真唔系啊，佢真系啦，喺个口罩度，还掂个口罩都正式噶咯。 系咯， 即系除非你唔戴花啲碌嗰啲啫。不如索性就将你嘅名牌卡片里面你嘅身份啊等嘅嘢印晒喺你嘅口罩度咧， 好啊， 系啊， 有埋 title 添啊，陈总经理 咁 样， 咁我咪真系将个 卡片，将个卡片摆 口罩化 啊，系啦， 好、 啊。 卡片口罩， 即系我哋派嘅时候，呢个系我口罩，唔系 ，sorry， 呢个系我卡片，即系咁样派俾人。 或者唔使啦，我嘅资料喺晒度，你影张相啊， 系啊系啊， 你埋我样， 连 QR code 扫一扫咁样，嘟咁样， 连 QR code， 喂，唔系，真系有人做喎、啊，喺明哥咧，前有一间公司咧，就佢印刷公司，佢话喂，系啊，近排咧收到大量嘅嗰啲叫做口罩印刷啊，系啦，印晒你系咩部门啦、啊，你叫咩名啦、啊，譬如有啲人咧，我唔知点解日本兴埋咧印埋佢嘅出生年月日啦、啊，佢、咩？血型啦咁样嘅喎， 我方便相睇咯，系咪啊？ 可能系咁， 即系睇下要唔要同你倾偈嗰啲咧，都系跟血型噶嘛，而家话 啊，系啊系啊，咁 定系还是佢想示范俾你睇，我哋可以乜都印嘅， 咁可唔可以印埋 I G 嗰啲咪得咯？ 其实系啊，佢净因为口罩大噶嘛个范围，咁、所以 你一个好大添啊， 系，所以咧个呢一个范围嘅口罩咧，好多资料可以摆喺度，但系真系啲人大嘅、 啊。 即系悭得即系悭咗，唔使自己讲咁多介绍嘛。 咁好 少，你望住我样。 但系我想话咧，如果呢一种嘅发明咧，点解唔攞嚟做广告啊？ 有噶啦，有噶啦，应该之前试过有佢哋嗰啲 YouTuber 咧、真系比较空前伟大嗰啲啊。 系， 佢索性就出租自己个空前伟大嚟卖广告咯。 哦，咁而家 有啊，印晒啲衫嗰啲广告牌、 口罩开始未啊？ 我想话咧，好清晰嘅印得。 哇！呢个咩长尾梁喎、啊。 长期 靓 尾， 佢叫长屋光啊，个人，即系佢印得好清晰噶、啊， 真系有咁 厉害咯。 嗱，你本身个名片咧，你都系同你嘅工作伙伴啊， 先至交换 嘅啫嘛，有业务往来嗰啲系啦。咁如果你带住就周街都叫你陈生， 跟住仲会同你讲阿长谷哥，做咩唔让座啊你？ 系啊， 我睇住你啊，装人啊，装裙底啊你啊，衰人啊你咁样， 俾人影晒起晒底哦， 系啊， 唔使起啊，影晒你个口罩得啦。 我戴曾志豪嗰个咪得咯， 都得。不过高度有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相信人大常委会今次通过有关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同民主派议员近期在议会内拉布的做法无关，主要是因为要处理早前选举主任裁定四名议员不符合参选资格的问题。被問到今次人大的決定是否意味將會賦權行政機關有權取消議員資格， 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只有选举主任、宣誓监誓人、法院裁决或经立法会行使基本法第79条，可认定立法会议员丧失资格。他引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表示，将会理顺本地法例，当中包括基本法第104条。至于今次人大的决定是否适用于区议员，谭耀宗说今次内容要求主要针对立法会议员，但是现时亦有其他法例对区议员作出规管。民主派议员因应四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决定总辞，民主党的林卓廷朝早在立法会大楼二楼外的栏杆拉下一对白底黑字，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直番，他其后收回。林卓廷说有关抗议行动是针对林郑月娥，批评他主动请求中央取消四名民主派民选议员的资格，质疑对方的行为属滥权。林卓廷说相信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早已经预计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而本港未来只会越来越黑暗，呼吁港人要为维护本港核心价值发声。他又说民主派议员将在今日内递交辞职信，不会参与立法会大会，预计他们辞职之后，民主党要遣散大约100名员工。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认为政府取消四名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做法矛盾，估计是当局不能忍受民主派延任后一个几月的表现。涂谨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来留在议会是希望寸土必争，但一国两制已告失败，拉布自由都失去，留守已经无意思，泛民已经尽了责任。对于港澳办批评反对派总辞，是再次表明同中央顽固对抗的立场，公然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涂谨申说不明白为什么辞职亦被谴责，认为中共是想立法会变成人大，要有绝对权威。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事件反映中共公然违反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作的国际承诺，以及在基本法下对港人的承诺，形容一国两制现时只是中共在香港扩大一党专政的遮丑布。声明又说，美国会继续运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下赋予的所有权力，查明和制裁令香港失去自由的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5点，跌104点，成交金额9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1蚊，升30蚊；阿里巴巴254.6，升6.2；美团290.4，升19.4；盈富基金26.28，跌1.2；友邦保险83.55，跌3.45；比亚迪173.8，升16.8；小米集团23.45，升1蚊。京东集团324.4，升24.4；中国平安86.55，冇升跌；药明生物231.2，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3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8，人民币6.6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78。

系咯，听到呢只歌，你都估到我讲咩噶啦？嗬，估唔到啊！周星驰嘅电影啊！哇，话说呢几日咧，我非常之空虚同埋寂寞啊！因为以前咧，我系片刻都不离咧，就听住唔同嗰啲 YouTube 上面嗰啲 KOL 嘅 channel 啦。但系呢排自从一个美国总统选举，你突然间发觉呢个世界变咗啊，四分五裂。你平时听开嘅都唔可以再听，又或者总之你听到心灰意乱。所以我最近转咗，我一路行街，我一路开住个 YouTube 做咩？听翻周星驰嘅电影。系咪好无聊啊？即系我哋已经突破到一个界限咧，唔系净系等新年先重温啦，又唔系等咧电视台重播先睇啦，主动重温。系我琴日喺尖沙咀一条街度，我就一路望住高楼大厦，望住最新嘅波鞋减价，但系我一路听紧1991年嘅周星驰嘅电影，突然间觉得嗰一下平行时空之中嘅极致啊！像破碎你。哦，咁但系有呢种感受嘅人就岂止我一个咧？我见到有个新闻咧，原来话本地有一个时装品牌啊，佢哋最近推出咗咧用漫画手法去描绘星爷嘅图案，再配合电影里边对白嘅 T 恤，哇！呢只潮流真系历久不衰，耐唔时就会有人咧将星爷嘅元素咧就攞翻出嚟。我上网望一望啲衫咧，系。佢咪就係用即係一啲鉛筆畫嘅方法咧，真係將譬如佢喺大陸物探007啊、國產007啊，又或者會有呢一個回魂夜嘅造型啊，仲有喜劇之王咧裏邊嘅樣咧就擺曬出嚟，咁然後咧仲會配翻一個金句嘅。我相信真係歷久不衰，因為周星馳嗰啲電影咧，特別喺唔同嘅年代睇咧，你覺得呢啲對白好似可以幫到你噶。 找到时间裂缝， 例如最近可能你心灰意乱，可能冇晒任何方向嘅时候，咁如果你睇翻少林足球嗰一句，当然就真系历久常新啦。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猪有咩分别啊？ 回头也是梦。 啊，不过。而家再睇翻，除咗激励之外，你都要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啊，咁如果真系做咗咸鱼，咁点样可以翻生呢？系啊，而家个问题就系我哋唔系知道自己唔会变咸鱼，我哋真系变咗，咁有冇方法可以翻生呢？系咪真系可以用个梦想带翻我哋，可以鲤跃龙门跳翻出水面 呢？脚上有无数雪。 点解我哋会冇晒梦想呢？可能系因为佢少林足球另外一个金句，你快点回火星吧，唔系佢会歪啲嘅，你快点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系咯，而家地球真系好危险、哦，你见到美国一个选举之后，真系好似内战咁样、哦，真系地球很危险，可能连个梦想都玩完啦。如果可以咧，将周星驰嘅电影咧，将佢大力推广嘅话咧，我想将佢拱去荷里活嗰度。唔系话佢哋唔认识星爷嘅作品，但我想再大力啲推广。点解呢？因为我想为呢个世界和平咧出一分力啊！例如而家佢哋特朗普同埋呢一个拜登选员都仲要咧互相喺度即系攻击嘅话咧，有咩周星驰嘅电影可以帮到手咧？吓，有食神啊！俾你估下攞边句啊？三二一，开估，争咩啊？两样沟埋做濑尿牛丸啊笨！嗱，个笨字你唔好嫌佢粗俗啊，系精髓所在嚟噶。你冇咗呢句咧，就真系纯粹变咗咧南磨佬劝你嘅啫。但加埋呢一句，就有一点看破世情嘅嗰种轻佻喺度。系啊，你都真系想同佢哋两党嘅人讲争咩啊？不如就。拜登加特朗普啊，好冇？ 不动，却像有无数说话。 星爷嘅电影咧，就真系好多时候，佢明明系想俾你逃离政治嘅嗰种困扰，或者 即係生活好艱苦啊，可能你打工又煩啊，同女朋友相處又唔掂啊，啊！但係你睇佢嘅金句對白裏面咧，往往都可以隱含住咧呢啲生活上面嘅一啲小智慧嘅噃。即係譬如如果你真係去到極度嘅低潮嘅話咧，我覺得睇國產零零七咧都可以俾到好多感想你嘅。阿爸，我冇用噶啦，阿爸，唉，傻仔嚟嘅，就算系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佢嘅价值嘅。喂，我想话咧，呢一句对我嚟讲咧，系历久常新，直情可以当系座右铭啊。因为其实每个人咧，嗱，你要谂翻转头，每个人咧，真系人有三衰六，你本来今日揾好多银纸，你听日可以变成得翻一张厕纸，所以咧。佢呢句话就算系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佢本身作用咧。我觉得而家对我嚟讲咧，有另外一种体会就系、是，你系会变化噶。你今日系厕纸，听日你系变银纸，但系你今日系银纸，你听日都可以变厕纸。你唔好谂住自己唔系底裤，你系面裤啊。总有一天你可能都系变成一条底裤噶。所以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 ，OK 噶，你系可以用呢个咧系我嚟旁身噶。你永远都仲有一种存在嘅价值。不过可能时候未到，时候未到。底裤都有好多条噶，可能你打开个衣柜都唔系咁啱攞正你嗰条啫，等一等先啦。周星驰最出名嘅当然就系佢嗰啲用市井小民啊，或者系我哋呢一啲叫低下阶层嘅小人物咧，其实佢就往往会讲出好多我哋嘅心声或者大道理啦。我特别喜欢他赌圣，其实不是赌圣，应该是赌侠。赌侠里面呢，他不是寄那柄求职带给赌神的嘛。你都记得啦，昨日我菲律宾工人行过街市的那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呢，以前看就觉得很好笑，现在看呢，其实有一种的挑战权威的意味的。你想想他对住赌神这个权威，他的方式是说什么？他说我当堂吓一跳，然后得啖笑，这个世界居然有人自称为赌神。其实都有用的，你知啦，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人都告诉你，他才是啱，他才是神，他才是主宰，他才可以控制你一切。可能我们应该有一点点周星驰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意味。哈哈，我当堂吓一跳，然后得啖笑，你居然自称你自己是什么话？最后呢，我觉得最能够勉励到我们现在香港人呢，我觉得一定要用喜剧之王那一句 cut， 啡啡啡都有它的价值，啡啡啡都要专业一点，是没错。我觉得就算我们还要告诉别人，其实 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演员，没错。我觉得呢，我们应该都要拿这个来自勉的。或者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我们好不如意，我们觉得呢，即是为什么没有份做主角啊？是啊， Beyond 那只歌话想，为什么没有份当主角？不要紧，你不是主角，你是啡啡，但是啡啡都可以专业一点。还有啡啡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都是演员来的，我们都有贡献，我们有我们的角色在这里的。Hey， 各位朋友加油啊！正所谓人生有个真正朋友确是好的。告知我难从你放纵，回头也是梦，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印脑中。曾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 真多。 想喺 CIBS 开咪，上网填表申请就得啦。 我系桂花田啊 ，call 我帮你填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我系陈淑兰，一啲都唔难。 想了解多啲或者预约专人讲解帮你填表，申请咨询服务会去到12月15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发声就是发光， 开咪讲你想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一口气防火安全知识第一条，请一口气讲出易燃物品。 有七天啊，所以从节油教练制酒精啊。 第二条，一口气讲出易燃 烟头烧焊主立青意时啦。 第三条，请一口气讲出防火措施， 定期做防火演习搞掂。 咁简单，都系一口气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 Tonic 嘅神希。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张学友、李香兰啊，系冇错， 系啊， 你系李香琴啩嘛 ？OK， 好嗱，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Yes， 系啦，嗱，即系咧，平时咧，我哋有冇你有冇睇过咧？嗰啲人咧喺度危拍啊？ 哦，有， 即系讲紧好 挑战都片咯， 好啲系系啊，咁当然咧真实嘅你好难见到，因为你都要喺嗰个同步喺嗰个附近见到佢先得嘅，但系你已经去到攀到好高啊，去到好高层啊嘅先可以见到。 唔系噶，有噶，好多特别系男士最容易危拍噶。譬如佢就會喺佢女朋友冇化妝嘅時候影相啦，偽拍真係偽拍，真係好危險 嘅。嗰個係特登拍嘅，拍完之後佢又係啦，係啦， 花式自殺揾命搏。喂，你睇老婆，你睇張相影得幾靚， 哇， 啱啱好啊，真係。 係啊，嗱，偽拍咧就真係咧係唔好做嘅，因為即係好多時咧都會出到啲嘅意外啊。 係。 咁但係如果你學識咗一樣嘢，都有危險。即系算唔算有危险？ 你系咪又想 fit 我？讲完之后，其实同危拍系冇关嘅。我今日想大家讲下滑雪咁样， 系冇乜关系嘅。不过嗱，即系我哋成日叫呢啲咁危险嘅嘢咧，就真系不宜去做噶嘛。成日都话，因为有危险啊嘛。 系。 咁但系如果你学咗一样嘢，学咗一个叫做喺兴趣班里面啦，应该系学咗一样技能啦，叫做。但系你又想实践，但系嗰样又危险，你仲会唔会俾你个仔去做呢？譬如 哦，系咯， 譬如系啦，例如呢、這个案中里面就是、 案中即系按摩啊？ 唔系啊，唔系按摩中啊， 你案中啊嘛，做咩？ 即系咪叫中仔个揿嗰个中啊？即系有个细路咧，佢咧就学咗呢个游绳。 游绳， 即系喺上， 即系攞条绳由高处，可能咧慢慢就即系上落嚟咁样。 系啦， 系咁飞虎队都 OK 啊。 嗱系啦，即系你呢啲叫做挑战自我啊嘛，好多时咧呢啲叫做攀爬嘅嘢咧，成日都话哎好啊，俾啲细蚊仔去学啊。 系 等佢哋咧，即系嗰个叫做挑战佢自己嘅嗰个心啊等等啊，用尽力啊，唔好咁容易放弃啊咁样噶嘛。咁学到咪好咯，但系。即系由于咧，而家太多嘅自学啦，呢、這个细蚊仔咧，佢自学。 哦，我自学唔得。 系啦，唔系咁 交学费咁，人哋执笠噶嘛，几唔啱咧真系。 系啦，你即系应该刺激消费啊嘛，系咪先？咁啊，可能佢屋企悭家啦，系咪先？咁啊就自学，自学佢真系咧，咁要自学，咁有地方要练习先得嘅。 系系系，佢咪屋企咯，由屋企外墙3楼垂落2楼，2楼垂落1楼咯，帮阿妈执嗰啲跌咗落去晾衫竹嗰啲底裤，几好啊，真系 嗱，你都讲得重点 啦。阿妈，我帮你执到啦，又咪呢条啊？咦，唔系喎，呢条唔系你个，阿爸，你 阿爸哎呀， 惨啦，真系。 跟阿爸话执嗰条啊，执嗰条。 咁佢喺边度擒啊？ 嗱， 擒树咯。 头先你都话三楼，落到2楼、1楼，你相对地你都觉得一个叫做较安全嘅楼层。 佢、哦、后边加个零。 佢又冇咁夸张，佢喺前面加个一， 加个一系啦， 佢冇喺后面加个零。 诶，呢啲就真系精到加零一，时间解一样。 佢又唔系去加零，佢加零又夸张啦，佢系加一就喺前面加一，13楼喺佢自己屋企 系 嘅房间， 哇！ 打开个窗 就上落去， 就游绳游到11楼。 哦，但系亦都由于佢系用香港嘅发展商嚟起楼嘅， 哦，所以就逢四就减一噶啦。 系啦，首先逢四减一，同埋咧本身个地下咧有5层停车场咧，一嚟咧佢已经系去咗6楼噶啦， 应该系得噶。 个平台啦。 所以其实佢系隔篱我得二楼 嘅，所以安全嘅，觉得系咪？ 唔系，佢真十三楼嘅， 佢真系坚十三楼。 哦， 佢真系咧，游到十一楼嘅时候 点啊？你唔好同我讲，我玩咗咁耐，佢 ham 咗啊！ 嗱，佢冇嘅，但系佢真系跌咗落嚟， 跌咗落嚟， 骨折嘅，受伤嘅。 大家利是，大家利是。 啊，系啊，唔系啊，真真唔系呢件事好紧要啊！就系想讲紧咧，就系话，喂，点解可以咧？即系 呢啲字可 嗱，讲紧乜嘢咧？佢爸爸喺度， 喺爸爸喺度 睇住佢， 拍埋片添。 嗱，我唔知佢有冇拍片， 应该有啦，系咪有片段流传啊？ 唔系啊，佢新闻嚟噶呢个，系其实月头噶啦。不过我唔 mark 低咗，唔记得讲啊。但我一定觉得要讲啊。 冇嘢，月头一先十二号啫嘛， 十日前啫嘛， 十日前啫嘛。 咁你都要讲啊？喺鲗鱼涌呢个一个屋苑啊，咁咧就佢话 香港噶， 系啊香港噶， 我以外国添，不停喺度谂紧。 外国边有咁多层楼啫？ 哦， 系啊，十四岁啊个小朋友咧，佢咧就喺度喺屋企自学呢个练啊游绳啊。佢真系咧好勇敢地咧，佢好相信屋企嗰个窗框先啦。首先系咪？因为你就游绳，你都要绑死啲嘢。 有固定物啊嘛， 系啦， 我哋要有系搵螺丝，有固定物咁样噶。 系啦，咁佢就自学完之后咧，佢真系去咁要练习，冇地方俾佢练习。咁跟住咧，佢就真系自己去练啊。但系唔知点解， 佢阿爸睇住 佢。佢个六十嗱呢度报纸咁讲话，佢六十岁啦，即 系 个阿爸咧就。OK 俾佢啊，好啊，嗱，我睇住你阿仔吓，或者可能阿爸帮佢睇住嗰条嗰个源头啦吓，即系嗰条绳嘅头啦。咁跟住咧，你落去啦，咁样佢话咧，原来街坊话咧，佢唔止一次噶啦，佢系成日都有咧呢啲咁嘅叫做练习啊，所谓练习，但系可能之前系安全啩，即系游得翻上去啩。但系跟住咧，其实啲街坊已经话喂，你咁样好危险啊，点可以放个仔落去咁样？已经向嗰个叫做管理处投诉啊。管理人员咧都已经同佢讲话，喂，阿先生，你唔好再咁样啦，我已经好危险噶咁。冇理到咯， 佢冇理到哦，所以其实就唔系个活动本身危唔危险啊？ 我当然唔系啦，系因为佢自己。 其实因 为 你喺错误嘅地方就做咗错误嘅示范，因为举例，譬如你话游水好安全噶。但系如果你自学游水，跟住掟个仔落去嗰个太平洋嗰度咁啊游啊，咁你都危险 啦。 无端端十三岁叫佢自己渡海泳，咁你都唔掂噶。 喂，呢、這个真系我唔明咧，即系嗱，你自学嘢，而家好多人自学噶嘛。 好多噶，系。 咁但系系咪喺自己屋企嗰个十三楼？你讲紧佢冇教练冇剩噶。 系啊。 我唔明呢个阿爸可以。 太过相信用网上面，即系佢就好信佢个仔咯。因为可能佢太上条 YouTube 咯，过百万人点击都话自学成功、啊。 咪都系咁啊，喺咁多楼，如果唔系咁，又点落去楼下？点去学练游绳啊？但系你系匪夷所思噶嘛？你喺香港嗰度咁嘅地方，十三楼上落去十一楼，跟住佢嗱 touch wood 佢冇事，即 系 叫做冇 好在冇 生 命 危险。 嗱，但系我又调翻转谂咧，可能 真系送个小朋友， 可能个爸就话啦，自学如果唔可以实践嘅话，点知自己学唔得识啊？然后佢就会举例。你哋啊，咪又系自学嗰啲整嘢食啊，咪就系照煎啲心形牛扒出嚟，都冇人教你噶，你都照煎噶啦。 你食完个牛扒，整顶多啊，你一系硬，一系咬唔到入口，一系嘥咗佢。嗱、 啊， 你再系整得唔好嘅，至多你肚屙啫。但系你游绳啊，讲紧游十几楼喺嗰个照落嚟。 唔系啊， 个 意思即系话咧，好多人就会觉得所有嘢 自学、 啊 okay、跟住你都要实际应用噶嘛。咁所以咧，嗱煮嘢食嘅又会真系要实际试一次啦，做实验嗰啲都系噶，嗰啲咩古灵精怪实验啊，又梳打粉啊，又沟埋啲白开水嗰啲， 佢都要做。洗厕所整通渠嗰啲都系要学嘅，但系问题系，嗱而家我想话咧。嗰、那個爸爸媽媽咧係拉咗嘅、拉咗係話佢涉嫌呢個疏忽照顧兒童啊嚇，即係其實你唔好以為，哎，我鼓勵佢啫嘛，咁都唔得噶 ，sorry 啊，係唔得噶。 唔係，所以我哋建議咧，呢啲自學嘅網站咧，要加翻一個咧，就係話 不如自己練習係嘛？ 係啦，自學安全，但係練習就危險，你淨係睇下好啦。 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下昼同埋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日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6,135点，跌91点，成交金额1,0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1.5，升30.5；阿里巴巴255.8，升7.4；美团292.2，升21.2；盈富基金26.28，跌1.2；友邦保险系83.55，跌3.45；比亚迪股份174.7，升17.7；小米集团23.4，升9.5；京东集团324元，升24元；中国平安86.55，冇升跌；药明生物231.2，升7.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48，瑞士法郎8.473，澳元5.644，加元5.932，新西兰元5.34，欧元系9.1315。每百日元兑港元7.3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42。日经平均指数报25,329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8美元，卖出1,87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有啲长啊，而家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啦，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段就慢车，龙尾排队和富中心。在九龙将军澳道支路落去观塘道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咁最后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马鞍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富辉花园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嗯。是没有对白的。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作为一位 food blogger， 你会用咩嘢食嚟形容阿一呢？ 阿一块面圆圆地、淋淋地，好似烧腩肉，应该都几好食嘅。 我是 Sophronia，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翻嚟再讲下天气先啦。 系啊， 啊，你个 friend 又。 蒲头咯， 咁啊要啦，边个 飞啊？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系、 哦、现正生效。 冇错，系啊，咁啊，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再跌一度啊，得43%咋？ 点啊，曾志豪？ 系啊 ，dry 爆吓，咁啊，程振鹏、桂花田同埋曾志豪啦吓，真系 dry 爆啊嘛！ 我冇啊， 系啊，你算吧啦你，阿华都认唔到你，入唔到门口， 红色火灾， 红色火灾，桃红啊， 我 系 桃红色啊， 佢扮人哋嗰啲啊，桃色冒险， 桃色陷阱 啊，系啊，桃色陷阱，喂嗱，而家真系一个陷阱，搭的士，虽然我哋而家冇咗司机大佬咧，系啦。我想问一下咧，的士咧，你会唔会系上车之前咧，你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就系、是、我要去嗰笪地方咧，个车资大概几多钱？ 有 你准唔准嘅？通常都预计。 如果系一个全新嘅地方咧， 系 我就未必会好准。 系 咁，我会用相当嘅即系之前嘅经验嚟到计咯。 系 咁，如果系平时搭开嘅广播道同自己屋企嘅地方，咁一定知道有冇几多钱啦。 咁如果咧嗱，譬如你话如果我哋有五嚿水咧，咁可能你相信好稳阵啦。你无论香港你点样去都一定去到啦。但系如果你择界位啦，譬如你身上面可能得150蚊或者得200蚊咧，你又要去一啲好似阿彭爷话斋，你未去过嘅嗰种途程嘅话咧。咁你会点样去拿捏？就系我够唔够钱俾嗰程车资 咧？我想问咧，嗰个的士我喺街度就 街 折 啫，唔系 call 车 咁。咁我会折完之后问佢：啊，师傅啊，即系咧， 我100蚊能够去到边度？ 你估我200蚊够唔够咧？ 下个街落 系啦，我可能会咁样 问。会唔会啊？会唔会啊？ 会啊， 都合理啊！ 冇钱嘅话， 因为你又唔知啊嘛。 系， 譬如有阵时啲地理概念，系啊，有阵时冇概念噶。譬如你叫我尖沙咀去将军澳咧，可能我会计唔到，即系一嚿水够唔够咧？ 100蚊够， 但系一嚿水唔够咯，即系一嚿水系唔够咯。系头先你点啊？点啊？同学系， 我可唔可以叫师傅车咗我去柜员机揿钱先？ 啊嗱，呢、這个亦都系咧，而家咧好多人嘅其中一个方法嚟嘅， 系 系啦。咁但系咧喺你落车之余咧， 点样抵押啊？ 我就系话啦，即系呢个抵押系点咧？就交一系交张身份证，身份证系咪嘅？ 我试过， 或者系 吓身份证，我信唔过。 咁啊系，一个车走咗， 车走咗张身份证，我仲揿钱都蚀俾你。 主持，我试过， 系 我摆低100蚊， 摆低哦，摆低100蚊， 系啦。 咁惊佢走咗啊？ 唔惊， 你话你叫佢开车车你去柜员机，可能你啱啱上车就落得噶咯。 人哋为咗你嗰100蚊，人哋又一间车牌又俾你记低咗，为你个100蚊，唔系啩？ 又系喎，啱数。所以呢个100蚊都 OK 紧要嘅，因为你即系未必之后咧打后再长度个嗰啲 系 咪有 啊？想俾个司机一个信任信心啫。 系啊，嗱，咁咧佢个案情系咁样嘅。佢话咧早排咧有个女子，佢就喺尖沙咀嘅呢一个保乐行嗰度啊，唔系保乐行啊，尖沙咀，总之咧就系嗰个我睇下佢边度先，因为嗰个紧要噶， 唔系夜总会啊， 唔系嗰度嗰个地点都紧要噶，我睇清楚先吓。总之佢喺尖沙咀咧，佢就上咗车啦，咁佢就同个司机讲咧，话司机我想去西环，佢想去西营盘嗰度，咁所以咧嗱，俾你先计一计数啦，几多钱咧应该要 尖沙咀 咩隧道啊？ 红隧啦，系咪 红隧啦，佢喺海防道，OK， 海防道，因为嗱呢个地点紧要嘅，佢喺海防道就上车接咗个女乘客，就话要去西营盘高街。 系 好啦，咁啊，咁我哋自己 海防道咪行红隧咯。 请问咩时间啊？ 凌晨12点。 哦，咁啊红隧啦， 系啦红隧啦，好啦， 去到西环。 咁啊，大概估一个价钱先啦，你估下几多钱？ 连埋隧道费，我谂都100蚊啦。 100蚊。系啊，差唔多啦，可能系。 系咯。 好啦，咁佢就咁嘅。佢话呢个女乘客咧就上咗车，咁咧就行到去保乐行嘅时候咧，嗱海防道行到去保乐行， 已经100蚊。 佢就问个司机啊，佢突然间就问佢话：啊，真先司机，究竟要几多钱噶？ 一毛。 即系因为佢就唔知道要预几多个不值先得。 系。 咁个司机就话啦：哦，大概110至120啦，咁样。合唔合理啊？ 就咁佢预多少少咯， 系咯，差唔多啦，系咪？即系头先你话100蚊，佢都系多20蚊啫。 啊，系啊， 系啦。 即系讲紧由 海防道 去到西环啊， 去到西营盘高街，系啦。佢话81至82， 系 OK。 呢个时候个乘客就话：吓咁贵啊？ 吓 系啦。 然后咧， 佢话：我唔坐啦，唔该，俾我落车。 但系佢由海防道去到保乐行，佢先话唔坐啊 ？OK， 唔紧要，你咪照翻标俾我。 海防道到保乐行， 我谂系唔跳标 啩， 或者跳一次咯。 海防道其实咪即系咪喺太空馆隔篱嗰度啊？唔系嗰个清真寺隔篱嗰度啊？ 系咯， 系啦，清真寺嗰度去到宝丽行，其实咧即系直上啫 嘛， 上直路一个交通灯，两个交通灯， 唔跳标， 唔绝对唔跳标，冇得跳噶啦，一定冇得跳啦。 系啊， 搞错啊，咁都要俾 咩事啊？ 笑片嚟噶拍。 喂，呢个正经， 等等先，你两个即系班咪嚟虾我啫。我是要去西营盘，而家我知道中间贵得滞，我已经主动同你讲，我唔去啦，我唔去啦，我觉得贵啦，冚牌我而家。 你不如跟住由宝丽行，跟住去到红隧前边 啦。系几多钱啦？系啊， 跟住几多钱？哇， 乜原来咁多钱噶？系啊，我错啦。 喂，宝丽行错。 跳船啊，而家。 系啦，嗱， 脚佢逐格跳啊。 佢而家就话，当佢当佢去到宝丽行，人哋就话，哇，咁贵啊，要120蚊啊，我唔去啦，俾我落。车，咁、那个司机好无奈就，哦好啊，多谢你24蚊啦。 系，跟住佢话唔系嘛， 咁都要收钱，你靠抢噶？ 唔系啊嘛，佢咁同个司机讲。 系啊，跟住个司机，个司机就话我系正当司机载客， 系啊， 我跟足法例噶，两个街口啫。 咁系你话而家唔坐嘛？唔系我叫你唔坐嘛？ 然后佢就 你一落期，唔系即系总之你一上咗我架车，讲咗去目的地系边度，我揿咗个期，嗰、那个营运嘅生意，我开始赚钱嘅生意就已经喺度啦嘛。 系啊，我哋有阵时同事啊，由呢一个广播大厦嗰度上车啊，然之后去教育电视嗰边。都要俾24蚊啦，唔通唔使钱啊？ 唔系唔系， 你讲你自己啊？ 系啦，唔系咁样咁样咁样咁样， 三分钟条路你真系唔行烂到咁样啊？ 你冇试过咩？ 我冇。 你冇试过嗰次我哋啊行到去浸会医院嗰度啊？ 浸会医院转上嚟都叫转上嚟、啊， 浸会医院转上嚟同呢度去教育电视。 我哋由30号行到去50几号啫、啊， 差唔多 70几， 70几号啫、啊， 差唔多。 佢都要搭的士，你真系嚟嘛？平路嚟噶， 我冇话系我、 啊，肯定系你啊，你先车似啊。 嗱，但我话有分别嘅地方系咩呢？你系特登要去嗰笪地方，你肯俾24蚊去、啊。 系， 跟住而家呢个女乘客佢就话：我本来唔系去宝丽行，我想去西营盘，我嫌贵，我想走咋，我都唔系特登想呃你嗰程车。咁而家我上咗，我先发觉唔对路，咁系咪都要收钱啦？ 我车你去过海的士嗰度啊！ 嗱，跟住就咁样啦。如果我哋再细分咧，譬如可能你本来咧你真系上车嘅，你就话：诶、哎，唔该要去乐富乜乜啦，你要出门口啦。点知你出到门口嗰架车啱啱可能开咗100米，你突然间发现：哎，惨啦，司机！原来我唔记得带一啲嘢、哦，可能你攞漏咗份文件，你而家唔去啦，你要翻屋企。真系可能喐咗 ，OK？ 你觉得佢喐咗几耐？你觉得你就应该要俾，定系你会有一个合理期望就是、司机，我其实啱啱上车可能。喐咗两下，即系会唔会可以你俾我 ？OK， 我会觉得 系明唔明啊？而家有个分嘢啦，你唔系想呃佢嘅，你真系喂我唔要啦，唔要啦咁样。 我会系有两个的士嘅身位车位。 哇，点计出嚟噶？ 即系可能系 好仔细啊！ 你行即系话多过两架的士车位 啊？系啦，即系话你啱啱喺的士当你的士站， 当的士站 OK 系啦。跟住咧，你开车啦，哦，好咁样开车啦。咁可能开车就先发现，咦？即可能， 可能你去见工，你唔记得带文件，你梗系唔去噶啦，真系要走翻去噶嘛。 我会觉得系真系一个，学你话斋几多米呢个叫做。 嗱，系啦，即系 我 嘅程振鹏， 我嘅答案系 点都俾 嘅。我会问一下个司机可唔可以唔俾。 系啦， 如果佢话唔得，你都要俾，咁我都要死死地气俾，因为真系 因为人哋真系营业咗嘅， 唔着嗰个系我。 哦，我明白，但系咧，你会去到边一个距离咧？你会觉得你好意思开口问可唔可以验收？嗱，因为咧。舉例我哋喺九龍塘啊，如果我哋去到樂富， 兩個鋪位啊， 係啦，如果你直情由呢度已經上到啦浸會醫院，你發覺你唔記得帶文件嘅，我諗你係唔好意思同司機講，我 唔會， 你一定唔會噶嘛。 譬如我哋呢、這個我哋電台門口 ，OK， 駛出咗去轉咗個彎， 係。 跟住话停， 反送达道咁样， 系啦，转一个弯去隔篱街嘅，咁我都觉得， 即系会唔会未过一个灯口，你都觉得仲 OK 啊？ 系， 一灯口咧喺我哋嘅道路间隔里边咧，都系一个关口嚟嘅， 已经系过咗条街啦。 你好似会觉得系过咗一段距离，但如果你 系 灯口上车咧， 有啲好 长 喎， 系啊，所以即系可能个心理上咧，嗱，你唔能够话呢个女人咧全部都系错晒嘅，即系如果你话佢系摆明想抽水咧，又唔系，可能佢话喂。咁我总系有啲原因突然间想唔坐啦，但系对个司机嚟讲，咁我点判断咧？ 但系咪 你个个上嚟都用呢招嘅，仲得了噶？ 咁行头有冇咧？嗬， 我哋都要睇下佢系喺头先讲紧开放到去到宝乐巷嘛，其实一条直路嚟嘅， 冇错， 系过咗个大嘅十字路口街口嘅， 佢都系一条街口就真系 系，但系都系过咗。 即當然你唔知佢係海防道尾定咩啦，即如果你近住海港城嗰邊嘅就係尾啦。如果你係清真寺，你上到去寶立行，可能啱啱第一個燈位，可能佢就真係唔係想唔係想黐你架車嚟順風車嘅。但係啲網民就話：喂，個司機判斷唔到喎，即有陣時你話你去蒲，你想轉場嘅。用呢條橋，哎呀，扮曬嘢上車，係啦，咁你唔知噶嘛，即係對司機嚟講，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我按標收費，係啦，咁究竟即係 作為乘客咧，都要俾嘅，即係你咪當教訓咯。 即司機話要收，其實都要俾，就冇話佢得唔合理嘅。咁啊，但係就係啦。咁睇你呢個 situation 咯，即係你唔做一上車時問定啊嘛，人哋開咗車先問咧，又好似又爭啲咁啦。係 啊， 我嗰日都試過啊，我喺誒 嗱，講係講下好多㗎。 唔係，我試過乜嘢咧？係諗住搭的士翻我去即係喺跑馬地嗰度食完飯。 諗清楚 喺跑馬地食完飯。 諗清楚喎，阿華先知。你去跑馬地噶？ 佢唔知有時佢唔喺度。咁啊，跟住咧，我哋成家人咧，家四口啦，咁啊就都搭的士翻屋企嘅，過九龍啊嘛。咁點知我哋唔識得嗰啲規矩咩？香港車、九龍車咧，我唔知道嘅。咁啊，跟住咧，我喺嗰個位置咧上咗車，上咗的士。跟住我話唔該去九龍啦。咁啊，佢好似已經覺得佢好麻麻地嘅，但係佢都照俾我哋上車喎。咁跟住佢話點解你唔去嗰、那個 邊度搭咧？咁樣 係啦，有個九龍過海嘅的士咁啊。我唔知喺邊度啊。咁我话你系咪唔去啊？咁跟住佢话，不如咁啦， 我车你去嗰度。 啊，有噶有噶， 系啊，佢咧就我 收钱噶， 转咗个弯噶啦，系啊，我车你喺街口灯位落，嗱嗰度咧就 系 搭九龙车啦，咁佢冇收我 钱 咯。 收 钱 噶，有噶有噶， 系啦， 我都试过， 有呢个比较常见噶， 呢度我都试过， 因为佢就知道你唔系喺度抽佢水啊嘛，佢又冇所谓，可能佢即系行去嗰度，佢都系兜下，即系佢冇蚀嘅， 都近嘅，即系转一个弯嘅啫，咁样咯。 我试过系原来佢。交更嘅啦，啊咁原来你去嗰度， 系啊系啊，交更都有 试过。咁于是佢就转咗两个街口，就系俾我落翻去搭第二啲的士咯。 哦，系啦，嗱，司机愿意咧就 OK。 冇错啦， 系啦， 所以我谂我哋都系下次咧用翻棚仔个招好啲， 问清楚先。 一上到车唔好讲咁多，问清楚先。 等佢揿唔系揿嗰啲旗仔，未落旗之前问定。 你谂下，你去餐厅会唔会食到一半先问嘅花牛扒几多钱啊？哇，咁贵噶， 呢招好啊！ 小岛继续炎炎美丽，生于这地自树色丽，如今和曾经谁人都不可取替，你一切我一切，多少爱突然情已逝，多少岁月已告荒废，同屋和同心，谁人可伤这一切，要小心灵魂不可封闭，大大细细，惶惶悲凄，真与伪，你未能下决定要放骤雨，怎去预计？让那些得与失擦肩走过，注定谁更美丽。自由自爱，不要自卑。苦过别再提，莫再提。痛渐过雨渐逝。虚伪，不需弯腰折五斗米，离开和留低，谁人竟不可一世？你必须明了当中真谛，大大细细，惶惶悲凄，真与伪。你未能下决定要放低，骤晴骤雨怎去预计？ 难的风雨霜也一起过，信念谁会降低，热情热爱不会白费，风过别再提，莫再提，痛渐过雨渐收。是成全一切， 风中快活人有香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的那个叫胡叔咩啊？ 胡叔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词的那个叫咩 Sir？ 哦，曾 Sir， 哦，第一个字是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面上边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马？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是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的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归心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头先阿刘德华继续美丽。 系啦，我想问一下大家个问题、你觉得警方应唔应该去买超级跑车做佢哋嘅警车， 仲要系嗰只， 系 林比坚嚟， 都有或者系阿拉里， 唔应该 啦， 咁系咪基于嗰啲车系好快， 好快 可以帮手破案， 系 关唔关事？ 应该系嘅。 如果系基于咁样， 我唔赞成，我唔赞成， 唔赞成， 因为呢啲超跑咧，唔系呢啲超跑咧，我记得佢嗰啲载客量啊好少嘅啫， 赶绝外母型， 系啦，得两个位嘅啫嘛。咁我哋以前睇嗰啲警匪片咧，佢起码都前面有两个，后面有两个嗰啲啦。 即系起码多啲同事一齐帮手， 多啲同事啊， 咁 啊， 有两架咪有四个咯。 咁咪唔划算咯，边有咁多架嚟追啫？ 请问啦， 唔抵唔抵？ 请问会唔会系呢间嘅车厂咧？佢开始出一啲嘅猪笼车系 带动卖嘅， 会唔会系咁啊？ 自己形象啦，系咪 即系自己加啲铁架上去嘅，同埋我觉得咁样，同埋我觉得咁样。警察揸车技术唔一定咁好嘅啫，啲超跑可能佢 handle 唔到嘅。 咁佢咩都要搵人训练噶啦，如果系有个超跑嘅，佢咪训练几个咯， 唔使训练。成日可能冇有咧， 咪先 佢好大食噶嘛。 我又想问，你问呢一个警方系香港定系外地？ 一定唔系香港 啦，咪傻啊！天真嘅你， 哇！你又真系咁恶啊你！我帮你呢次 借路， 我呢次真系帮你， 你 真系要小心嚟我睇。佢三十八寸胸肌都俾你咧，击穿咗我心肉啊！真系 咩问题？ 呢下真系好离谱啊！ 错 佢苦，我帮你呢波真系拍嘢。 香港从来都冇呢啲歌仔唱噶嘛，系都系咁样倒拜嘅。 唔系就系咯，你有权问人哋有新措施噶嘛？ 我咪咁嘅反应咯。 你下次可唔可以唔好咁激动啊？ 你 唔好攞啲真嘢出嚟讲。 唔系咯， 我呢啲先咁真。 啲外母真系好恶死啊！ 俾你录多个 trainer 都未话你啊！ 好恶啊！真系 捧红你啊！ 哎呀， 好咁啊，点咧？ 你想温柔啲，再话佢谂错咗。 喺外国， 外国， 意大利啊，好唔好？系啦，我呢个新闻喺意大利 嘅 噃。 意大利成日都用呢啲超跑嘅咯，之前有试过用嘅咯。 唔系啊，我就话 意大利嗰个警车咧，我记得之前都系用佢哋嗰个佢哋嗰个牌子啊，唔系法拉嘅，佢用嗰只咩？唔系啊，咩Alpha Romeo 啊，有用过佢呢啲噶。 咁都唔系超跑啫，喂， 唔系 讲超跑， 即系佢唔系，我知， 名牌， 佢哋已经话咧好羡慕就系日本，唔系日本，意大利佢哋咧 用呢个牌子 系靓车，系啦，咁所以你话佢再 upgrade 到超跑咧， 但系我想 话 佢如果系用呢个超跑系有功能嘅，仲系非常。之好功能，就算用咗啲市民都唔会话佢嘅。 哦，载阿婆嘅，真系载阿婆， 唔系载阿婆， 因为佢够低地台，阿婆揽上去唔会走光。 哦， 唔系啊，嗱，话说，因为咧佢哋咧即系试过咧同呢个名车厂啦、坚尼车厂啦合作啊，佢就话咧讲紧咧喂，佢唔得啊，佢哋要问佢借用啊，或者系咩都好啦。就是因为赶住去攞啲器官去救人啦，因 为所以要快 啊，所以要快。佢话咧，如果平时揸嗰啲警车六个钟头要去到，揸佢嗰架两个钟头到啊。咁你谂下，系啊，所以佢哋话好功能噶呢个， 好 功能， 好功能， 好啦，揸快啲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最少6宗是本地感染。据了解，其中4名患者是的士司机。本港寻日新增18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407宗。消息指，政府下午会宣布幼稚园及幼儿中心本周六起停课14日。据了解，当局考虑到近日幼稚园上呼吸道感染个案上升，以及作为新型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当局亦会密切留意小学的情况。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下午将联同教育局、卫生署和社会福利处代表就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会见传媒。海关今年下半年重点执法，打擊利用空運貨物非法進口大麻的活動，在香港國際機場偵破44宗相關案件，並檢獲超過380公斤懷疑大麻和懷疑含有大麻成分的產品，估計市值超過4500萬。海關說，因為近期個別海外國家將消遣和藥用大麻合法化，令走私活動上升，下半年檢獲的大麻數量和市值分別較上半年上升兩倍和超過一倍。機場科空運貨物資料研究組指揮官袁偉明說，不法分子的走私方法越來越複雜，增加了海關人員截查難度。英美等多个国家回应香港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事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事件反映中共公然违反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作的国际承诺，以及在基本法下对港人的承诺，形容一国两制现时只是中共在香港扩大一党专政的遮丑布，美方会继续制裁令香港失去自由的人。英国外相蓝通文认为，事件进一步侵犯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澳洲外长佩恩呼吁当局允许香港立法会发挥表达民意的作用，继续成为法治和一国两制框架的重要支柱。欧盟轮任主席国德国批评事件对损害多元化及表达自由的趋势深感忧虑。加拿大外长桑彭飞谴责事件，强调会继续和港人站在一起。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日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2点，跌104点，成交金额10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1元，升30元，阿里巴巴256.2，升7.8，美团292.4，升21.4，盈富基金26.3，跌1毫，友邦保險83.55，跌3.45，比亚迪股份174.9，升17.9，小米集团23.45，升1元，京东集团324元，升24元，中国平安86.65，升1毫，药明生物230.8，升7.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5.2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08，人民幣6.617，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88。 日经平均指数报25,367点，升17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17美元，卖出1,87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See You Next Time》，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何方，主唱 Ega 江海嘉。 Ignited 作曲黄湘俊，作词陈咏谦，主唱 Mirror。 格林童话，作曲徐佩恩、冯汉铭，作词林若宁，主唱李克勤。 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电 视。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防火安全知识第一条，请一口气讲出易燃物品。 油漆天拿水重接油胶黏剂酒精啊。 第二条，一口气讲出易燃 烟头烧焊主立青易时啦。 第三条，请一口气讲出防火措施。 定期做防火演习搞掂。 咁简单，都系一口气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 Tony 嘅神希。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门口咁多烟嘢，喂，火烛啊，要即刻走啊，喂，叫埋甜甜先。甜甜、 啊、 火烛啊、哦、走啦、 啊啊啊、好啊，火烛啊，走啊走啊走，快啲走去 cut 咩 啊导演 阿田姐 咩啊， 火烛啊，你俾多两钱肉紧得唔得啊？ 咩肉紧，我大把肉啊，使乜要佢紧啫，佢松晒 松啊嘛，你啲肉而家 咁咪啦，你仲知我松肉点紧啫，系咪先啊？哎呀，咁啊都唔算肉紧，我有嗌话走啊走啊走噶，同埋我行过嚟啫，神希啊够肉紧咪得咯。 行过你唔收人工啊笨，咁样谂嘢嘅咩？唔尊重自己的角色，都要尊重买飞入场睇戏嘅观众啊嘛，岂有此理啦、 啊！导演啊导演，我咧阿田姐咧明噶啦，不如咧我哋再嚟过啦，好唔好啊？ 想唔再嚟过都唔得啦，唉，一个镜头剔咗几多次啊？望下块板先。 咩啊？ 369次， 唔系佢写多咗啫，系3.69次，系 最衰你之前拍好咗两场，如果我想换人都换唔到，如果唔系你仲使知留低真系、 啊， 全世界男仔再嚟个第八场 ，take 369+1 ，action！ 哇哇，火烛火烛个火烛个快走啊，火烛嚟啊，快啲救命啊救命啊，真系火烛啊 ！Call call。 田姐，咩事啊？ 你又想点啊？ 咩想点啊？ 阿神希都未讲对白， 乜 你嗌乜嘢啊？突然间咁入戏做乜嘢啊？你啊？ 导演唔系啊，你冇眼睇到呢啲频道啊？ 你望下自己行角嚟噶啫，你嗌乜嘢啊？ 后面嗰堆道具一先着火啊！吓、 啊，喂，走啊走啊，喂，救火喂、啊！ 搞咗咁耐，终于救熄咗场火。好在系烧咗啲道具啫，你哋有冇受伤？咦，唔系喎，你窿咗喎，阿迷你不嬲咁黑嘅，哎呀！ 阿神希，你冇事啊？ 神希你冇事啊？咁耐唔出声啊？ 系咯， 你冇嘢啊嘛？使唔使人工呼吸啊？得田姐啫，你要唔要啊？ 都好啊， 啊都好，咁样你真系 short 咗有啲， 招系老啊你咁 样，系咯， 啊即系咁样。唉，好彩阿导演应该多谢我啦，系咪先？唔系我第一时间发现啊，你都唔会咁样喺度同我讲到嘢啊。啊，不过都有啲问问题嘅，仲拍唔拍啊？定系收得工啊？啊，不过咧收工咧都要照计人工嘅话， 等，我哋唔系救咗场火就算数嘅。 咩？ 场火点嚟噶？你知唔知啊？点解头先会火烛噶吓？ 我点知啊？佢烧唔烧都关我咩事啊？又唔系我放火。 消防员讲咧。他们在附近那批道具那里找到个烟头、 哦、 应该有人明知故犯在吃烟，所以烧着了道具引起今次的火警啊。 啊，不是啊，神希，为什么你会说明知故犯呢？是什么意思呢、啊、 你望清楚这里。 什么、啊、 录影厂因为今次拍摄要摆放易燃物品，讲到明附近不可以有热源的了，那些明火啊是不准的嘛。再加埋系室内吸烟，你话样样嘢加埋，系咪明知故犯错上加错啊？ 系啊，系 啊, 啊，我爹哋咧以前系做装修嘅，咁、我听佢讲过啊，装修用嘅油漆啊、天拿水啊、重节油、胶黏剂、酒精等等咧，都系易燃物品。如果处理不当啊，好易有火警，甚至爆炸噶。 系啊，喂，咁但系咧，嗰啲做道具部嘅手足咧，佢的确系需要储存呢啲咁嘅油漆啊、天拿水呢啲咁嘅嘢噶噃，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预防个唔好失火啊？喂，咁真系好危险噶噃。 咁除咗易燃物品附近唔可以有热源，例如烟头啦、烧焊啦、煮沥青等等之外咧，所有易燃物品嘅容器上面都要加上适当的化学品标签，用来提醒工人物品的安全资料，包括危险情况和相关的安全措施。当使用易燃物品的时候，要尽量保持空气流通、 哦、 你不用的时候就要妥善冚埋那些有盖金属容器，同埋将易燃物品分开储存咧，喺用防火材料建成嘅房间又或者储存柜。嗱，储存柜咧仲要标明易燃物品，咁啊同埋柜门咧要装有自动关闭嘅装置噶。 啊，仲有啊，我又听到啲消防员讲咧 吓，我咪先，咪先，阿神希，你真系好中意咧听到人哋讲嘢嘅吓。咁不如我哋继续拍埋场戏先啦，即系其他嘢唔使讲住啦，好唔好？ 个报警啊，都俾水射湿晒啦，点拍？ 咁啊系啊，点算啊？ 咁如果拍唔到唔紧要噶，我去补补妆先啊。 都话咗今日唔再拍咯，补乜鬼嘢妆啊？ 神希啊，你咁嘅样，梗系唔使补啦。你明唔明啊？一啱即系记者啊、娱记啊、嗰啲新闻讲文啊、嗰啲记者嚟晒影嘅时候啊，咁我都要俾个好样人系噶嘛？你点补都系咁嘅样啦，系咪？ 唔知头先边个话自己系韩国嚟嘅咧？韩国嗌大咗你啦，特约嚟嘅咋？ 咩啊？ 即系 咁，我都系我有冇？我有份参与就系演员啦。 你系有份参与嘅，茄喱啡。一定有人影你啦！阿神希唔好理佢。头先你讲开你偷听到啲乜嘢话，即系嗱，你知啦。我除咗做导演之外，我最大嘅梦想就系做消防员。 哦，原来系咁。 就可惜我体能就差啲， 都得 差少少啫。 好彩你嘅梦想啫，如果唔系真系惨啊！真系。 所以我都好想了解下消防员究竟做啲咩嘅。 系啦，咁啱咧，我又听到啲消防员讲，要预防火警发生啊，就要有妥善的工场管理，同埋要有正確的防火措施，咁就可以减少发生火警嘅机会。例如唔好堆积不必要而且易燃嘅物料或者垃圾，而易燃嘅物品都唔应该积存过量。 导演，咁你行开少少啦，哎呀，其实咧我都知道有啲咩嘢嘅防火措施可以做嘅，咁就系唔可以啊喺有易燃物品嘅附近吸烟。嗱，呢个系最错、最错、最错嘅。 头先咪讲咗咯， 哦， 都仲要讲错难成。 那咩啫？重要嘅事情要讲三次噶嘛，而家讲第二次就应该讲埋唔准吸烟，系啊，就系、是、咁。 仲有啊，要熄咗啲唔用嘅电器，易燃物料都唔应该放喺电源旁边。 唉，咁我不如我喺剧本度写埋啦。保持走火通道畅通无阻，有人开工嘅时候，所有走火通道嘅门咧绝对唔可以上锁。 咁我都知道，防烟门咧要经常关闭，所有防火设备都要妥善保养。 系，最好我嚟补充一下，我有补充。 补咩充啊？ 哎呀，你都未讲得晒。系啊，我认为咧，老板咧应该啊为员工啊举行定期嘅 防火演习。 有道理喎、啊，甜甜突然间聪明咗。 阿杰聪明唔系你睇到噶，其他人先睇到噶嘛，因为你唔聪明咯。啊，如果有演习， 冇人笑啊，冇人笑啊。 如果有演习咧，我头先就唔会咁惊啊，冇咁惊我就唔会。 做咩啊？ 咩啊？ 就唔会连个隐形眼镜都跌鬼埋啦。喂，大家帮下手啦，记住唔好踩烂啊，好贵噶，周围搵下啦，帮我。 咁混进噶你、啊，跌咗去边啊？ 我知道话唔使你搵啦，哎呀， 唔使搵啦，你冇乜对白嘅就唔使望噶啦。 Hello，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 Tony 嘅神希。 另外啊，如果有任何咧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程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也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馁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硬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疯疯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走到了终点，气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重新应力搏一次。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面的战友都是我挥手，告别太久，世数落雨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山脚下望向山友，看不手挽手。 二台通识六十秒。 Sophie 有一晚去到公园做运动，发现原来只得四间男更衣室，冇提供女更衣室。最后公园管理员带佢去一间狭小嘅男更衣室，并喺门外贴上女更衣室嘅临时指示牌。由于门锁失灵，令到 Sophie 喺使用期间感到非常唔自在。于是 Sophie 向平机会投诉公园管理当局性别歧视。答辩机构解释，由于场地限制，冇办法喺公园内提供多间更衣室。答辩机构一直采用弹性措施去应付使用者嘅需要，会因应使用公园草地场队伍嘅性别而改变更衣室嘅适用性别。工作人员会喺更衣室门外挂上适当嘅指示牌，所以每间更衣室标志都能够喺有需要嘅时候转为不同嘅性别。个案经过提早调停，达成和解。答辩机构承诺将其中一间员工更衣室更改成公众女更衣室。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节目最尾时间咧，想同你讲一个咧，就系、是、即系有一啲嘅常识咧，或者啲道理咧，知就易啦，行就好难嘅，系啦。但系你唔使惊，唔系讲嗰啲话咧，哎呀，你放开怀抱啦，即系唔系嗰啲好哲学嘅，系好实际嘅，系好实际嘅。即系譬如举例。譬如舉例， 你想減肥啊，做多啲運動啦。 啊，類似呢啲啦嚇，類似呢啲啦。呢、這個再實際啲嘅就係咧，你有冇聽過咧？細個嘅時候咧，可能你嘅老師啊，或者都會同你講咧，就話如果啊，你咁大嘅利是唔小心跌咗落水嘅。应该要点做？唔系你自己跌落水啫， 系、啦。老师问噶， 系咪？即系譬如你嗰啲，即系呢个系生活常识嚟噶嘛？你有冇听过就系话、如果你跌咗落水， 如果我 应该点做？ 呼叫， 跌咗落水叫咩？ 救命！ 你系要撑 四手脚系咁样， 撑翻上去。 你冇听过有个理论？首先咧，一定同你讲就话。请保持冷静。 哦，咁呢个觉得 同埋去到安全嘅地方啊？ 唔系啊！你真系冇听过咧？游水老师嗰时 都 咁讲噶，佢就话咧，其实人咧，如果你真系唔识游水咧，你跌咗落水，最紧要系咩咧？保持冷静，然后点样咧？水有浮力噶嘛？佢话你只要你唔好喐，放松身体。佢话你千祈唔好，唔系嗱，等先，呢个系真嘅、哦， 但系做唔到啊！ 冇错啦，嗱，呢个咪头先讲咯，知易行难啊嘛。 嗰个危急嘅关头， 危急关头，我哋又会有调翻转咧，就系话咧，即系掹条水草都要掹住咁样噶嘛。所以咧，首先呢个系一个生活常识嚟嘅，就系话，如果你跌咗落水，但你唔使惊嘅，你唔识游水咧，原来你只要放松咧。人就会慢慢将你成个浮水会将你成个人浮翻起啊嘛。 系，但系当下子你仲会唔会记得呢件事啊？ 系啦， 啊唔会噶嘛。 我又想问咧，啲咁样嘅危机咧，你有冇幻想如果自己遇上会点咧？ 嗱，有好多噶， 即系譬如头先嗰种咧，跌落水咧， 系 我都有谂过嘅。 系啊系啊系。 我就会谂咧，几大都要捻住个鼻先， 即系觉得可以吸多几啖气先。 唔系啊，系惊我最惊啲竹啊，啲水一入鼻咧，我就乜都会乱晒噶啦。 哦，会噶会噶会噶。嗱，但系头先咧呢个咁知易行难嘅道理咧， 系 真系人应用咗出嚟。 嗯， 而且咧真系活到老学到老， 佢真系冷静到。 一个87岁嘅阿婆，系啦，佢嚟自湖南嘅， 一 个湖南嘅谢婆婆，佢咧就早两日唔小心喺河边洗手，嗱呢啲就好神奇啊！我哋好少去河边洗手噶， 好诗意啊， 好诗意我都觉得，哎呀，阿婆你条丝巾跌咗， 系不可思议啊！ 而家我哋每逢假期啊，我哋香港啲山间啊，不知几多人啊，冲凉都有啊， 天体添， 系啊，你千祈唔好，我哋会勒住你噶，你再去埋嗰格，我哋就唔知点样掹翻你翻嚟噶啦。 好啊，你放心，我唔会。 系啊，你千祈唔好走咗去变咗阿婆咁样洗手啦。 有呢个问题出现， 系啦，咁呢个阿婆咧就喺河边洗手 咧，唔小心跌咗落水度喎。嗱、 哦， 附近又冇人啦，即刻因為佢神咁早咧，即係神運咁早啊嘛，咁啊跌咗落去啦。咁點算咧？咁當時咧就終於有人發現咗嘅時候咧，就即刻叫消防啦咁樣。佢話咧，消防到場嘅時候咧，離遠見到呢個阿婆咧喺水裏邊嘅情況咧。大为惊讶，甚至乎咧就话死啦！我哋会唔会已经离迟咗步啊？咁样 死咗要，因为阿婆嗰个系完全咧 浮起啊， 唔系啊，佢系完全冇挣扎啊，好似一条 瞓咗， 冇挣扎。诶、哎，你嗰个形容词准确到不得了。佢话啲消防员以为他是不是睡着啦？ 系咯， 佢咪瞓着咗啊？咁样 哦，即系佢未至于见到佢系咪真系？ 佢离远啊嘛，啱嚟到啊嘛。佢话咧，佢后来有人影咗张相嘅，咁你想象下。一个阿婆嚟嘅，佢连个衣着身形都系个阿婆嚟嘅，即系细细粒粒缩埋一嚿咁样咧，佢就浮喺个绿水上面。 系 咁，然后咧，佢仲要系两只手咧，佢只手 清风 系啦，佢只手咧，仲要两只手咧摆咗自己心口上面咧， 系啊， 咁安全， 安全。 咁安全。 首先冇事嘅，所以呢则新闻系可以攞嚟玩嘅，完全冇事嘅。佢、哦、两只手咧交叉搭喺个胸上面， 佢仲要感受下， 系啦。然后咧，然后佢 地灵， 佢仲要两只脚咧就真系合埋一齐，然后有少少微曲咧，真系好似咧瞓咗喺一个好舒服嘅床褥里边咁样咧。佢然后咧就喺度，哎呀，哎呀，哎呀，又好冻啊，又好惊啊， 即系有发出少少声音咁。 系啦，但系离远嘅人咧，你听唔到声嘅时候咧，就望住阿婆。如果唔系瞓咗，就系、是。瞓咗唔醒嗰只， 系啦，听咗啦， 系啦，咁然后咧，佢哋真系去到就阿婆，你唔使惊啊，你咪未死噶嘛，咁样。 你见到我边有惊过啫？ 系啦，佢完全冇惊。 佢都咁样瞓咗不 直咁样。但系阿婆系唔识游水嘅， 唔识游水，佢、完全冇挣扎过，就咧将自己成个人咧就浮咗喺度，瞓真系瞓咗喺度啊， 系啊， 系啦，咁咧佢话大家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就话阿婆，你其实究竟发生咩事啊？咁样，佢话我唔知啊。佢话咧，因为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咧，其实做紧一个咩动作同表情，我净系知道咧，我唔识游水，跌落去嘅时候咧，啲人话我哋要冷静，佢就抱住咗自己，双手交叉摆喺胸度，反而咧嗱，成为咗咧佢哋嗰个叫教学嘅即系典范咧，佢就话阿婆示范咗。你唔识游水，如果跌落河道嘅话咧， 都可以自救。 喂，呢、這个真系嘅，所有教游水嗰啲老师咧，佢都话你唔使挣扎噶，因为有浮力咧，可以令到你成个人浮起。但个大部分人咧，我头先就话啦，知易行难。 咁但 系咯， 可能阿婆咧，佢已经八十几岁，佢其实想挣扎嘅，但系咧，佢都冇力， 系啦， 瞓阵先啊， 系啦，喂，原来水床系咁样嘅， 我俾你望下张相就咁样嘅， 真系，哇， 哇，嗰度唔止， 真系海中心咁 啊，系啊，唔止河，头先你讲个山界嘅时候， 我以为好容易就隔离对岸 啦，我都以为系啊，原来你已经系海中心咯，曾志豪， 系啊，唔系河嚟嘅，佢都系河嚟嘅，咁但系咧， 但系你 讲 系山界喺侧边嗰。嗰度洗手， 跟住就上 咗落个河。 但系佢上咗落去啊嘛， 嗰系一个大湖咁啫。 系啊， 咁应该阿婆咧，佢都瞓得几耐下啦。 系啊，同埋我怀疑佢， 因为点会浮到中间咧？ 佢应该成日听我哋呢只歌咯，佢就当咗自己就唔好样啦。沟渠 唱 泳啫， 佢就 系 唱泳。 喺沟渠唱泳，我个名字就叫泳儿，应该识游水救得翻我嘅。 阿泳婆啊，呢个系。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亲。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拯救谁。我与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与畏惧，陪着我在沟。 保持冷静，无论有咩风浪，都当自己系沟渠道唱泳。 我系浮床， 浮床，我哋一齐深呼吸，然后就讲声拜拜，再见啦。